生存权同发展权难以得到保障，其他权利更加无从谈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喺上昼十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喺东京西南偏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76点，升368点，成交金额22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1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24点，跌13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4蚊，升5.2；美团点评89.4，跌1.75；中国平安92.65，升1.55；友邦保险72.05，升3.5；盈富基金27蚊，升4毫；石药集团16.02，跌1.04；音院服务新上市报3.51；建设银行系报6.11，升0.1；老大师9.8，升0.2；中移动66蚊，升8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4，英镑9.761，瑞士法郎7.871，澳元5.312，加元5.9，新西兰元4.964，欧元8.642。每百日元对港元7.2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748点，升196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15美元，卖出149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西九龙走廊啦，即系丽桥啊，去旺角方向接近星月居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嘅。咁较早前咧影响埋呈祥道去荃湾交通嘅。咁而家呈祥道去荃湾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只系影响到啦西九龙走廊啦一带交通。咁重复多次位置啊，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星月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美孚桥面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噶，就系将军澳道入将军澳方向喺兴田村慢线有坏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咁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咁除咗轻铁之外啊，咁所有港铁路线嘅车站今日开放噶。咁列车服务咧就会提早喺晚上10点结束，而机场快线会按情况决定晚上10点后嘅服务安排。咁轻铁咧就有4条路线暂停啦，包括系705、614、615、751P。咁而706同埋751啦，就要喺天水围区嗰度改道噶。咁另外轻铁啦，所有轻铁嘅车辆都不会经友爱、天明、银座、天湖、天池啦，同埋天水围轻铁车站。咁另外直通车由于车务调动关系啦，今日广九直通车啊 ，set850、set819、set810、set818咧都系取消。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广播剧，陈家洛饰演爸爸不细心。 在剧入面，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好爱姓屋企人噶，不过咧就唔系好识表达啫，一讲大话啦，仲会口添啊。 其实呢，我有个朋友 要我陪佢倾下电话咁咯。我冇讲大话噶。 想知道我哋毕家上上下下会发生咩事，就要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乜嘢运动参加咗二十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我去旅行啊，等我带定地图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我要去旅行，等我揾定个导游先。 唔使啦，带佢得啦。 佢系边个啊？咁犀利！ 佢咪我哋嘅嘉宾主持旅游达人咯。 咁犀利？咁我如果冇旅费，系咪可以揾佢啊？ 冇钱唔好揾我啦。我是 Chris 梁彦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黄耀祖，早晨啊 ，Chris， 早晨，早晨啊，早晨，豪仔， 早晨啊，豪仔，早晨啊 ，Chris， 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 ，Happy Friday， 嗱，礼拜五啦吓，咁我哋今日有点唱嘅，你仲记唔记得我哋嗰啲捐款热线啊，点唱嘅？ 1838。 丢晒啦， 1837288， 系我哋嘅二添啊，系啊， 证明我哋嗰个电话打得好容易嘅咋，系啊，1872388，我哋嚟多次咯，你 1872388，12点之后就呢个点唱环节， 冇错啦，我哋有咧过千条热线啦，不过都系得一个人嚟听电话嘅啫，系咁，所以大家尽力而为啦吓，咁啊仲有传真号码嘅， 23394523呢个唔好考虑呢个太难，因为我自己知啊，我谂我做咗半年咧，我先至记得呢个。全真的号码 嗰 阵时，咁另外咧网上留言啊，无任欢迎大家可以嚟个 Happy Friday 嘅点唱。 系啊，我想问清楚咧，而家我哋因为礼拜五嗰个点唱咧，都我仲会见到有人开咗个 post 咧，即系话叫大家嚟点唱噶嘛。 我咯， 系你嚟噶？ 有 我 仲谂住， 我仲谂住赞阿田啊，佢以前系勤力嘅小蜜蜂咧。 系， 佢话佢，你知唔知阿桂花田好尽忠噶？佢就算去到几远去旅行咧，即系譬如樟木头啊，同埋东莞咧，佢放紧假佢都会咧礼拜五嘅时候帮我哋摆定个点唱个嗰个。 俾佢真系放几日假啦！ 我以为今次都系咁添，我俾个 credit 佢添，真系 唔使俾我啦咁。 系啊，哎呀，所以我知道你做我就唔做啦，真系。 哦，明白嘅，好啊。 大家欢迎打嚟留言啦，咁样但系呢个礼拜五六日咧，如果你真系好想去即系玩一下嘅话咧，嗱，我谂大家都好关心一样嘢。 咩啊？ 究竟我哋如果而家去主题乐园，见唔见到？嗰、那個人物嘅咧，而家 唔知道，我好想知琴日有冇人去過主題樂園咧，即係究竟佢仲有冇出現咧？ 首先 是被河蟹咗咧，佢 首先你會唔會係主題樂園嘅嗰啲咩即係 fans 嚟嘅？ 常客嗰啲，即係嗰啲買年票一年去六次嗰啲。 因為好多人去旅行咧，其中一種旅遊嘅主題路線咧，就係專門行主題樂園噶嘛。 你知世界各地解 嘅，係啊，你最唔明白。 最唔理解係因為我覺得即係去旅行啦嚇，咁我係會想睇嗰度嘅一啲自然而成嘅嘢， 係 嗰度嘅特色。咁你人起出嚟嘅，咁我覺得你起到乜都得㗎啦。 哦，即係你睇大自然風光。 是啦，但你话香港嗰个咧，好似有冇去过？因为咧，咪最近咪话啲主题乐园咧人少咗嘅，我有把握机会去下，唉，唔使排咁多队， 系咪啊 ？OK 啊嘛。 香港嗰个即系近机场嗰边嗰个咧，其实好多时候都唔系好想排队嘅， 系啊，所以 OK 嘅。咁你最近去 嗰次海浪嗰边就可能要排多啲。 最近其实去咗海浪， 海浪本来都多人嘅， 但海浪 少咗人， 呢排亦都少咗人。 可唔可以同我知你之前去嘅系几多月去啊？ 我嗰阵时我谂做一个月个零月嘅啫。 O K， 咁譬如如果要排一个机动游戏，咁大约要排几耐咧？ 嗱，我最主要都系睇动物啦。O、okay, K， 但其实我见到一队唔长嘅，我谂咧全部嘢可能即系十分钟咁样就已经得噶啦，所以系快。 其实好正常嘅，喺我咧未有细路之前咧，我去迪尼嗰个冲动咧系零嘅， 系 即系外国嗰阵时去过嘅，因为嗰阵时去 日本， 因为一家大细去咧，嗰阵时唔系自己细路，我家姐嗰啲去咧，啲女仔好中意睇，我要睇 Hello Kitty 嚟 啊，好中意，真系理解唔到 嘅。系啦，咁跟住阿爸阿妈咧又要咧扮到好有兴趣，好陪你哋去啦，咁样咁啊一齐去。咁 但系呢个乐器都扮得好差。 系啦，但系日本嘅迪迪尼你都仲有多啲嘢睇咧，即系你可以睇话啊，日本卡哇伊呢？ 日本嘅迪迪尼咧， 好多 当 地 嘅 玩唔晒， 因 为 任何嘢你嗰阵时我去咧都系要排个半钟嘅， 系真系冇兴趣噶。 香港嗰个真系唔同嘅，香港嗰个真系有阵时唔想排，你直接去咧，你一日真系玩得晒。 但系自从我有咗细路之后，有咩乐园我未去过啊？系咪？马来西亚个 lego 人都去啦，哇！马来西亚里边嗰个环球影城又去啦，新加坡嗰个环球影城又去啦。 你而家要睇自然嗰啲咧，快啲好睇啦！即系可能你迟几年咧， 带咗细路都睇自然嘅， 系嘛？ 系啊，都会带佢哋好中意睇嗰啲，即系唔同嘅水族馆 啊， 海洋生态馆嗰啲啦。 其实好好嘅，即系嗱，其实又即系就咁睇住佢哋游啫嘛，可能睇三个字嘅，如果俾啲同细路仔一齐， 系啊系噶，佢有机会噶。但系而家讲紧咧就系嗱，香港个迪迪尼咧，据讲咧佢就话死啦，又要寻找你寻找快乐的人。会唔会下一集可以寻找快乐的熊呢？ 快乐的嚟嘅或者 系咯，快乐的熊真系嗱，讲到咧就话 Winnie the Pooh 咧，好似话喺香港迪迪尼嗰个官网度咧消失咗。 仲唔止佢添，佢有兩個 friend 咧，阿小豬同埋阿跳跳虎咧，都好似有類似嘅情況。咁樣咧就係話有一個即係因為其實 咁卡通人物都離家出走真係， 佢唔係離家出走啊！佢唔知去咗邊啊！佢被消失咗啊！佢 係啊，即係話點嗱？點解話佢被消失咗咧？因為今日咧有好多唔同嘅報紙咧都話喂。好似话咧，如果你喺香港迪迪尼嘅官网度咧，你尝试搜寻咧小熊维尼 Winnie the Pooh 啊，或者头先阿祖讲嗰啲猪猪跳跳虎嘅话咧，佢话只系会出现咗大家最唔想见到嘅数字404， 冇错， 404佢话系啦，搵唔到，系啦 ，not found 咁样嘅，咁就好邪门嘅，即系呢个究竟系咪同？你知啦，即系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一撞样咧就好尴尬啦。即系咪因为话即系撞咗样，所以就话喂唔准啊撞样嘅话， 嗱撞样就唔系今时今日先至讲噶啦。 我撞咗好多年。 之前咧亦都有听讲过咧，就话喺内地嗰度咧，因为撞样嘅事件或者疑似撞样嘅事件，就有其他疑似事件，就佢已经耐唔知就会话被消失啊，被下架啊咁样。但今次咧有多一个咧就系比较新近嘅原因嘅，嗰个原因咧就系美国嘅一套卡通嘅衰仔。系啦，咁就好似有其中一集咧，就系讲到咧呢一个嘅小熊维尼咧坐监，系啦，咁就引起一个都几大个嘅风波咁样。 你知坐监最尾嗰个主角仲勒咗小熊啊嘛。 咁首先咧嗰集嘅《衰仔乐园》咧，就好似喺内地就已经系被 ban 噶啦。我谂其实连成个卡通都应该被 ban 噶啦，从 此被 ban 系啦，从此冇咗呢个乐园噶啦。我谂对佢。 之后咧就有记者朋友咧就去到啊，即系呢个华特迪士尼香港嘅官网嗰度咧，就输入呢一啲嘅关键字啊，即系譬如小熊维尼咁样啦，就发现咧本身咧佢应该系有一个自己独立。嘅網頁嘅，不過嗰個網頁咧就已經唔存在啦，就見到404咁樣咯。 頭先我哋咧有試過喺香港嗰個網站做過呢個測試嘅， 冇錯。 咁但唔知係咪我哋揾個門路唔啱定咩咧？嗱，佢就咁有一個搜尋咧，即係個放大鏡嗰個咧，我已經試過噶啦。我又用中文啦，我打小熊啦，我又試過打 Winnie the Pooh 咁樣啦。佢有嘢出嚟 嘅 噃， 你嗰个系香港嘅， 香港的士系啦，香港嘅。咁佢出到嚟咧就譬如佢会话俾你听啊，有啲咩活动啊，有咩嘉年华啊，咁你就仲见到佢啲样嘅，打开咧睇到晒嘅。 系咪见到阿 小 红个样？见 到小红噶，阿猪猪都有噶，佢哋嗰个俾人抄家嗰啲人咧，你见到嘅，即系 好惨啊！抄家 系好惨，佢仲有活动嘅。咁但系跟住阿祖又话喂，可以试下用另一个位嚟搜寻。 我又另外去搜寻嘅时候咧，我都系打呢啲嘅关键字眼嘅时候咧，咁我又发。我唔系揾得好仔细， 但你去边个位啊？因为佢去咗活动， 我就去咗佢嘅角色嗰个度，即系佢会出晒所有嘅角色嘅时候咧，有啲都会出到嘅。但当我因为我都系喺呢个香港迪士尼，我就咁打嗰个Winnie the Pooh 嘅时候咧，就净系出到咧就系佢哋有一个地标，就攞佢嚟做主角嘅，但其他咧就冇啦咁样，即系第一个咁样啫。咁但我都叫做都揾到一啲啊咁样。 系啊，所以咧而家好吊诡啊，究竟点样咧？ 唔知啊，所以我最想咧就问我哋嘅听众有冇人擒。又去咗 咯，因為我哋都唔係專家，我哋三個都唔會好人好姐，平時都就是、search 又 你又唔好講到 search 嗰啲就唔係好人好姐， 唔係即係無端端自己真係揾下有咩卡通，因為我覺得其實成個迪士尼咁多人物係咪先，即係佢冇可能全部擺曬落去噶嘛？ 唔係，如果係官方網站應該係擺得曬， 同埋因為 Winnie the Pooh 咧對迪迪尼 嚟讲咧，都算系都一个都招牌人物嚟噶。 咁我真系唔知啦。 我先就知，琴日咧，平时你去到嗰啲迪迪尼嘅时候咧，你就会睇下咧，啊，我想捉住啊呢只老鼠啊，嗰只鸭啊，咁样影相噶嘛。咁啊，平时阿小红佢都会喺嗰度走嚟走去啊，同人哋影相。琴日你哋见唔见到佢仲有喺呢一个主题乐园度出没咧？ 唔系，佢出现嘅又唔一定有嘅。 唔系， 我见 到但佢都会有，佢唔会一定冇噶嘛，系咪？ 佢 会我有见过， 哦、 我有见过 佢唔系嗰啲即系每日好密咁样咯， 系啦，即系但佢都会有出现 噶 嘛， 可能 大家仲见唔见到咧？ 唔系最 简单 嗰个游戏仲玩唔玩得啫？ 唔系我谂嗰个游戏摆咗喺度，话除非人哋维修啦，咁嗰啲纪念品有冇得卖啊？咁 系咯，即系冇理由呢啲都冇噶嘛。嗱，我想话咧，作为一个家长咧， 系 Winnie the Pooh 啊，对细路仔个重要性好大噶。 点解？即系想话俾人哋知，其实有大肚腩你都一样可以可爱嘅咁。 因为你唔明噶啦，即系当你带僆仔去玩嘅时候咧，你冇谂住。所有僆仔咧，就系已经够年纪咧去玩嗰啲咩 Iron Man 嗰啲咧。嗰阵时我经验就系咧，喺我小朋友咧，佢我谂啊，佢两岁之前啦，或者你当两三岁之前咧，你带佢入去咧，佢有好多机动游戏佢唔玩得啦，或者佢惊啦。咁咧最啱咧，即系你知啲家长咧，即系只要佢行得走得，都想带佢玩啊嘛。对嗰啲小朋友最人畜无害，几岁都啱玩嘅咧。Winnie the Pooh 真係首選，因為喺裏面嗰、那個，你有冇玩過機動遊戲啊？ 我冇玩過嗰、那個， 冇錯，正常成年人係唔會主動玩 嘅。因為就算係我帶，我咪中意帶其他小朋友，即係去主題公園玩嘅。但係兩歲嗰啲咧，我都唔夠膽掂住，搞唔掂啊！腰骨痛啊，成鋪帶身，你要你冇得揀啊！ 你玩 Winnie the Pooh 咧，佢就係俾你坐喺嗰啲車仔度咧，咁然後就沿住咧一條咧彎彎曲曲暗黑嘅隧道咧，咁咧佢就會有好多咧好精彩嗰啲動畫喺隔離咧就播，譬如佢真嗰啲 setting 嚟嘅，咁啊沿住只艇。嗰只遊覽車仔咧，咁又 車仔係咪好似佢嗰個蜜糖、那個、 蜜糖罐咁上下嗰啲嘢咧？係啦，你喺裏邊轉嚟轉去啦，跟住前面就會嚟到呢度啦，跟住見到隔離有隻傻佬咧就水浸，咁啊見到呢啲嘢，跟住咧突然間就行雷閃電，做少少特效，但唔係好驚嘅啫。咁、然後見到哎呀佢哋再浮再沉啦，跟住見到咧我有隻亨利喺度啊，跟住有啲俾攞嘢。佢就 而家唔係騎老鼠把聲嘅， 佢把吹彈佢都係咁嘅咯。佢總之佢就冇一啲好刺激咧，跳嚟跳去嘅。佢最多有少少星光效果。咁啲僆仔咧就見到，因為佢嗰啲色彩好鮮豔啊嘛。卡通又有真嘅圖案嗰、那個公仔擺到啦，睇到咧眼定定噶。咁啊，有陣時會玩兩次 㗎， 所以你話哇，如果撳咗個大件事，即係入咗去就玩少咗好多。 玩兩次，你連埋排隊，你已經消耗咗。 咩人排㗎咋？即係相對 啊， 因為佢同嗰啲，譬如話你話嗰啲Iron Man 嗰啲咧，咁佢唔刺激啊嘛，佢真係齋坐喺度咧。第二個就係嗰啲小小世界咧，都係一啲比較靜態啲，但好多唱歌啊嗰啲咁嘅嘢。 其實我反而更加想知道咧，即係我哋唔單止就係香港有迪迪尼㗎嘛，咁上海嗰個咧， 我諗冇咗好耐咯， 嗰個更加首當其衝。系咪先？即系究竟如果有去过即系上海迪迪尼嘅朋友们啊，即系究竟喺上面度你容唔容易揾到呢一位阿小红呢一位嘅主题人物嘅咧？系咪？即 系 如果你揾得到佢嘅话咧，咁即系代表都好胸襟广阔啊。 系咯， 但我唔知啊，上海嗰阵冇去过。 同埋即系究竟系咪因为人哋话你撞样， 系 你就要介意到？咁嘅地步，其實咁咪即係等於自己承認自己撞樣咯。 哎呀，咁又唔可以咁樣講嘅。 明白 有陣時可能唔係佢自己介意咧，佢在下仲有好多嘅朋友噶嘛，可能嗰啲比較敏感咧，唔知噶嘛。 呢、這個時候可以 哇， 趁住仲有機會， 世界我入咗， 我換一換衫先啊。 換邊件咧？ 我著翻個拖尾長裙啦。 呢個就係 Winnie the Pooh 嘅歌曲。 Silly old bear. they all stuffed with fluff. He's Willy the Pooh, Willy the Pooh, Willy dilly silly old 都是一个卡通人物嚟嘅啫， 系 系咪？哦， 可以冇咁敏感嘅， 可以冇咁敏感嘅。但系我谂起咧，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即系会有发生一啲即系我怀疑系我哋嗰间学校曾经独有嘅一段小经历嚟嘅啫。我唔知道大家啲童年咧有冇试过咁样咧，就系有一段日子咧，唔知点解大家好中意咧，透过学生手册咧，就知道咗你爸爸妈妈叫咩名， 系 咁，然后咧就攞嚟玩咁样嘅。 我冇呢个阶段， 系啦嗱， 笑个名咁， 笑个名即系，所以我相信都可能系咁啱我哋经历嘅啫。但系点解我想攞出嚟讲咧？因为嗰阵时嘅情况系点样咧？即系唔知边个发起，突然间好无聊咁样咧。即系因为有学生，你有个学生手册，你要填咗话爸爸陈大文啊，阿妈叫咩写晒噶嘛？即系你碧莲啊， 你用咗永安同碧莲 咁样噶嘛？系啦，佢会入咪真系佢爸爸妈妈个名嚟噶，真系好几知名度高噶。 咁样作咗出嚟， 唔系啊，佢知名度好高嘅。咁于是乎系啦，于是乎嗰阵时。咧就唔知边个突然间发起呢个咁样嘅玩咧，就无端端可能行过，就当阿祖就系我嗰阵时嘅中学同学咧，就会话碧莲咧，其实冇讲过咩嘢嘅， 系， 但系咧唔知点解咧，个同学就开始唔中意啦，因为无端俾人讲咗自己阿爸阿妈个名啊嘛，就算佢唔系话咩，碧莲又肥又甩头发，唔好讲呢啲啊，佢净系讲呢个名咧唔中意，咁开始就话唔准再讲啊吓咁样，好啦，咁咧开始咧，大家就变咗一个风潮咧，就互相攞人本手册啦， 就偷睇人哋阿爸阿妈叫咩名。 譬如话，终于俾我揾到阿 Chris 个妈咧，原来就叫阿芬嘅咁样。 系， 跟住咧 真系叫阿芬啊！ 哇，咁都中啊！ 系啊，系啊，你系咪偷翻手册？ 哎呀，冇办法啦！ 你系咪头先偷翻手册？ 我哋尊敬啲啦，芬姐好， 芬 姐好， 系啦，系啦。咁开始玩啦，咁玩到个地步咧，就系双方点解越玩越停唔到咧？因为被玩嗰方好介意，介意到个地步咧。 其实读紧书，你讲紧呢啲， 读紧书中学啦，中学嘅 中学噶啦，中学仲玩紧呢啲啊？ 系啊， 中学玩紧啲好大个嘅嘢， 有益身心嘅。 系啊，冇办法啦，所以嗰阵时追唔到女仔咯。大家啲精力咧就寻找人哋啲爸爸妈妈的名咧。 咁下波打下篮球都好啊， 都有噶。一路玩嘅时候一路讲呢啲， 一路讲 阿芬，系阿碧莲， 系啦。去到最后咧，点解我想攞嚟讲咧？就系。原来咧，你系会系唔系都提啊？即系譬如咧，之前咧就可能会话，阿咩芬咁咧，佢先至会嬲噶嘛。然后咧去到后来就话，冇啊，我冇讲嘢。哎呀，今日好开心，好芬啊，咁样。特登讲呢啲， 呢啲真系，唔系中学有阵 超级小学鸡， 无聊系真系，但系真系小学 超级小学鸡。 但系边个冇做过？我有，我认。 譬如嗰阵时，有个同学咧，我哋好记得佢阿爸个名个光字嘅，咁啲人咧就谂尽办法咧，唔可以直接讲，譬如佢个名叫咩明光先算啦，唔可以直接讲啊嘛。大家咧就，但系又仲系好想玩喎。 哎呀，好光啊呢度， 冇错， 就变咗啊，好光明啊， 冇错，调转嚟 讲，仲要特登行埋去面前，譬如话咁黑嘅，可唔可以咧开盏灯咧，等我哋可以 光 啲 啊咁样。 咁然后最惨系咩咧？光咧又俾你带住，系啦，即系佢已经俾你带住个情绪去到一个地步咧，就系话唔准讲，系咪讲啊？系咪讲啊？咁你就会发觉咧。 好 黐線 啊！跟住你就會繼續講噶啦嘛，因為有人有反應啊嘛。 係啦，你會去到一個地步係癲咗咁樣咧，即係總之有諧音啦，有意譯啦，即係光啊、窗啊喺你面前咧，突然間話扮扮扮咁樣咧，講窗都唔得，跟住話咧 open the window 得唔得？你又會嬲喎。咁然後去到一個地步咧，你會發現咩咧？你緊張敏感，同埋咧，你覺得所有人都攻擊緊你嗰啲字眼啊，即係包括咧有陣時，其實去到一個地步咧，嗱學生都攰㗎，可能有陣時話不如算啦，唔玩住啦，即係放 lunch 嘅時候唔玩住啦咁樣， 停戰， 可能佢停戰嘅啫，可能佢咁啱就話，喂又快啲啦，食條香腸啦，啪，跟住俾人打，跟住佢就話做咩事？佢話你講咩香啊咁樣，原來佢阿媽叫香。 咁敏感啊， 嗱，所以点我想攞呢个例子出嚟咧，即系我真系好想讲就系话， 即係嗰陣時真人真事喎，即係我哋咁啱，我哋嗰間學校好無聊咧，就中意玩呢啲。但係嗰種避位咧，原來咧你發覺係惡性循環嘅。你越係緊張咧，喂，原來佢個香字都唔講得嘅喎，嚇佢阿爸原來有個豬字咧，食碗豬手面佢都嬲嘅喎。喂，玩佢玩多啲啦，因為佢咩都敏感啊嘛。 因為佢有反應， 佢有反應，越玩越多。咁然後另外嗰個咧就俾佢玩到咧，就係自己神經緊張啊。所以你話。即係如果你話要解決呢一啲所謂俾人哋咁樣去取笑嘅方法咧，後來其實唔一定係笑阿爸阿媽名嘅，可能你俾人笑你個名咧咩都。其實如果你唔好咁介意咧，佢冇得玩 嘅。其實我即係即刻想舉另外一啲例子，譬如有陣時都會俾人哋笑嘅，譬如都有一排冇幾啱要出翻劇啦，黃心穎啦同埋蔡一智，就係話俾人哋佢哋兩個好似樣。嗱，講真，有冇一個男士會想話俾人哋，即係因為一智又有好長嘅頭髮咁樣啦，俾人哋話似樣，或者一個女仔話佢自己一個男人，其實大家個反應都未必會係好接受，但佢哋會一齊搭膊頭影相啊，即係話俾大家知，大家一齐笑啦！你真系想话我哋两兄妹啊？ 嗰阵时都俾人话似噶， 卫兰 卫兰啊嘛， 系啦，蔡思贝同埋阿达哥啦， 系啊，冇错，蔡思达 系啦，仲攞嚟赚钱添，冇错，即系有阵时即系一齐出活动咁样咯。其实都坊间上面都有唔少人嘅，但系有阵时如果个胸襟大啲，又或者觉得 拥抱咗件事， 你反而冇得俾人再笑， 仲反而可以化危为机，仲可能系有赚添。 系啊，即系我相信大家都明我哋讲咩，真系唔使太过紧张嘅，开放啲 ，OK 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被捕人士相对上较多是年轻人，数字令人担心。被问到如果学生被捕罪成令学业受影响，他说政府或学界会协助他们寻找学校入读或者提供辅导。他又说罪成的人受法律制裁，已经为做错的事付出代价，希望社会重新接纳他们。杨润雄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教育局收到对学校的投诉，一定会向学校了解。他不排除有老师做得不太好，但强调大部分校长和老师都是专业和尽心尽力，呼吁社会多些信任教育界。另外，杨润雄说在校舍做和教学相关的活动，原则上不算集会，就不受禁蒙面規例影響，而早人年有機會構成非法集會，呼籲青年人參加任何活動要小心安全。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表示，局方向學校查詢戴口罩人數是為了了解學校運作大概情況和學生情緒等，從而提供更多協助，強調出發點是了解和支援，沒想過要追究個別學校或學生。至於昨日有中大學生在校內對話會上聲稱遭受警方性暴力對待，杨润雄话听到报道觉得好唔开心，留意到大学表示会提供辅导，佢希望尽快推行，又希望有关人士向警方提供资料。早前一名14岁男童在元朗警民冲突中被警方实弹枪伤，他就读的天主教喇沙会张振兴伉俪书院校方代表今日应要求和校友会面，了解有关学生的情况。学校一名副校长表示，校长和副校长将会和校友会面，大约有30-40名校友到场。一名副校长说，早前被捕的14岁中枪学生暂时未能够返学，在屋企休息紧，校方已经向一名学生提供社工和法律援助，但被婉拒。立法会大楼复修之后，今日朝早举行首次财委会会议。议会阵线的朱凯迪在会议上表示，不应该审议警察的加薪申请。议员欧乐轩不满财委会处理公务员加薪的拨款申请时，不能够将警员薪酬部分抽出来处理。部分民主派议员在座位举起写上警部未除重点开会的标语。角逐连任财委会主席陈建波回应说，今日不会处理公务员加薪的拨款项目，而政府已经表示不会将警员薪酬部分抽出来处理，又说唔通唔满意教育界就可以抽起拨款。陈建波又向朱凯迪和欧乐坚发出警告，一度决定要求两人离开会议室并暂停会议5分钟。陈建波其后给予两人机会继续开会。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071点，升363点，成交金额3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9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6点，跌21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4.2，升5.4；美团点评88.05，跌3.1；中国平安92.45，升1.35；友邦保险72.3，升6；石药集团15.82，跌1.24。盈富基金27元，升4；建设银行6.11，升0.1；音院服务新上市报3.69；老大师10.06，系升1.4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3，日元107.96，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3，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103，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1点，升209点。港金现价报13,950元，系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51美元，卖出1,495.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西九龙走廊啊，即系丽桥去旺角方向，星月居附近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咧只系咧葵涌道出翻九龙啦，美孚桥一段比较车多，咁星月居对出嗰一段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兴田村对出一段咧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九龙入口只是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山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虹桥底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丈夫身处呢个大时代，要干一番大事。 哎呀，我急啊，得啦。 大事日日都要做，但你又有几认识啲大事先？点解便便会系咖啡色？有时一粒粒，有时又似条蛇，背后隐藏咗咩健康信息？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一齐轻谈浅唱屎尿屁。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是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在2019年7月更新了。之前参加了计划的场所要在5年内转用新的检定指标。我们很多时间在室内， IAQ 好了，工作效率高一，通风好了，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一点。IAQ 好一点，健康好一点。 哎呀，好耐冇玩呢个游戏啦！风骚快活人今日有去亲主题乐园，都系要玩嗰啲唔系太刺激游戏嘅曾志豪。 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去主题乐园咧，觉得系比我带去嗰啲小朋友玩多过我去玩嘅黄耀祖。 仲有同豪仔一样，我系坚决唔会玩机同游戏嘅 Chris 梁建中。喂，风头火势又嚟啦！今次咧又有阿豪仔开头啊！ 你记得好好啊，今次 系啊系啊，就记住唔好讲咁长啊嘛，系咪？ 系啊，我会讲短啲噶啦。 我啊。 琴晚我谂好多人都瞓唔着觉啊，因为你会见到好多咧被誉为核弹嘅新闻咧连环咁样去爆炸。不过喺呢一个蘑菇云嘅阴霾之下咧，我都觉得见到有一段即系曲折离奇嘅一个即系对话咧，都几值得大家即系留意一下嘅。因为咩叫做雨后阳光咧？可能真系会俾到一啲启示咧，大家点样去？点样去处理问题嘅？话说琴晚咧，其实中大咧就有一个即系对话，校长同埋学生嘅对话。咁啊，佢又上下半场嘅，即系好似一场篮球比赛咁样。佢真系有上下半场。如果我哋用呢个比赛去做比喻嘅话咧，上半场咧，你可以话系两败俱伤，兵败如山倒，因为咧会面气氛劲紧张啦，可以话嘘声四起啦，两队完全打到冇心机啊，真系可以话咧，即系几乎想打交咁滞嘅。咁但係下半场就真係好神奇喎。话说呢，即係校长阿段崇智呢，喺上半场个会面呢结束咗之后呢，当时好多人就离场啦，好多人就嘘啦，甚至乎觉得冇腰骨啦，唔鍾意啦咁样。咁你眼见以为又系一场呢不了了之嘅一场咁样嘅对话会嘅时候呢，嗱真係下半场真係完全唔同晒。喺更衣室里面系咪真系同啲教练啊、球员咧，大家倾个偈之后咧，哇！下半场出嚟嗰队波咧，判若两人啊！因为校长咧就同佢哋嚟咗一个闭门会议，虽然咧现场嘅观众啊，即系所谓学生咧，就由本来有几百人咧，就对最后得翻咧就七十零个，因为好多人中途走咗，系啦，即系好多嗰啲观众咧，可能觉得，唉，呢场波睇嚟都嘥气噶啦，都输硬噶，冇嘢好打噶，啲球员 hea 打噶，唉，唔想睇啦，咁啊就走咗。咁但係呢真係好戏在后头啊。咁原来校长呢下半场呢返队之后呢就作出一个闭门会谈。咁由于闭门嘅关系呢，就梗係冇传媒啊或者可以影到里面发生咩事啦。但係神奇嘅地方呢，就係当打开个门口嘅时候呢，即係大家出返嚟啦。完全係两个世界啊。啲人呢就开头呢就嘘呢个校长嘅。到闩埋门倾完偈之后呢，大家就全部用咩嚟形容呢，就话好有诚意。真情流露，连称呼都唔同晒嘅。之前可能啲人会觉得佢系校长啦，又或者觉得佢即系太酷啦，唔够感情啦咁样。佢话而家咧，啲人走嘅时候咧，哇！你见到个画面咧，拍戏一样啊！突然间啲人话多谢你啊，有人握手啦，佢又拍住学生个膊头以示鼓励啦。走嘅时候咧，有好多人就大叫话：同学让路啦，让路啦，校长要走啦！啲人喺隔篱咧，又唔系净系嗌佢校长咁简单。人会嗌佢段巴啦，人嗌佢段王爷啦，亦都即系更多就话拜拜校长啦，要佢早啲休息啦咁样。而且最紧要系咩呢？嗱，即系一个球员啊，系咪受观众欢迎呢？就系睇佢离场嘅时候咧，有冇人会向佢献花啦，或者送礼物啦？琴日有嘅，因为有人系送咗饼干啦，同埋香蕉。男仔惊嗰个香蕉唔系我哋嗰啲蕉。是有人送了一条香蕉和一包饼干，因为肚饿了就给他吃。亦都他向很多学生就讲多谢多谢。喂，这个是真的。即是原来看回今日报道，大家都用那个字眼呢，就是说180度的转变。那你说究竟发生什么事呢？嗱，我相信呢原因真是呢，你是不是真的真诚呢？嗱，唔係話佢一定要講一啲説話咧合學生嘅口味咧。哦，咁你嘅意思即係你要順住學生嘅説話去講嘢咧，咁就得多人哋讚賞啦。係咪即係要屈服啊？我諗唔係咯，我諗咧應該係真誠啊，因為去到最後咧，啲學生都話希望佢記住咧，要用呢啲更加謙虛同埋真誠嘅態度咧去聆聽學生嘅説話咁樣。喂，其實去到最後，原來大家要求好卑微嘅啫，就係、是。你可唔可以认认真真听我讲嘢，用一个同理心去听我讲嘢？特别系你知啦，过咗咁多个月咧，其实学生情绪我谂都好压抑嘅。琴晚你睇新闻都仲要有一个中大嘅女学生，好勇敢咁样咧就表达咗佢俾警察即系喺呢一个新屋岭咧性侵犯嘅呢个指控。嗱，当然你可以话而家呢个只系指控嚟嘅啫，有待调查。咁但系你听到有人作出一种咁样嘅控诉。 如果你俾啲同理心嘅，我谂都好合理啫。我谂琴日校长就示范咗俾你听，如果一味就系对抗啦，又或者系恶言相向，又或者蹲起个款嘅话咧，一定系不欢而散嘅。但系如果你可以放低身段去聆听，唔系话你就要屈服，系啦，我听晒你话，你讲咩就讲咩啦，唔系，校长都冇咁嘅意思。但系如果你真诚聆听嘅话咧，原来就可以真系好老土一句，化戾气为祥和。希望唔止呢一位校长，我哋其他嘅爸爸妈妈，我哋啲家长啊，或者我哋更加高级嘅官员，都可以好似个校长咁样真诚聆听。我相信你会得到更加多嘅掌声嘅。风头火势，我哋呢排三个男士咁样一齐主持，唔知我哋会唔会都可以用我哋嘅真诚互相感动到大家？唔知有一日我哋离开直播室嘅时候，我会唔会第一条招俾我呢位拍档，而佢亦都会俾块饼干我咧？佢就系好似一条香蕉咁黄嘅黄耀祖。 如果有一日你咁样转性，喺我哋完咗节目之后，你递条蕉俾我嘅话，我谂我会好开心咁样吞咗你条蕉，但我会将个蕉皮俾翻你试一试你。 多谢多谢你，咁都系只系我熟悉嘅拍档。 其实头先阿豪仔讲嗰单新闻咧，即系我琴晚都追到好夜啊，即系啊不停睇住有啲乜嘢新嘅发展啊，即系讲得好啱啊，聆听真系好紧要，行动都好紧要嘅，即系希望咧，就好似呢位校长佢哋即刻咧就已经同大学嘅同事啦，即刻有一啲嘅跟进啊，即刻做咗嘅话，咁大家咪开开心心咯，希望可以开开心心啦。嗱，我跟住要讲嘅呢一个嘅研究咧，如果大家听咗有关嘅当局亦都考虑下嘅话咧。可能又会帮到我哋好多香港嘅朋友喎。本身咧呢个系一个瑞典方面做嘅研究出嚟嘅。但如果我讲紧嗰个年份啊，佢跨越咗十二年嘅，由2001年到2012年之间咧，总共咧就揾咗18万名嘅心脏病患者，同埋150000名嘅中风患者咧，做咗个研究。结果咧就出咗嚟，讲紧嘅咧就系佢哋好想揾到啊，究竟养狗对于健康有冇啲乜嘢嘅影响嘅咧？呢个结果出嚟咧，我会觉得几惊人嘅，因为结果咧就发现啦，如果系独居嘅心脏病患者有养狗嘅话，死亡率系比冇养狗嘅患者咧系低33%，而养狗嘅独居中风患者嘅死亡率咧，亦都会系低咗27%嘅。另外，狗主咧无论任何原因死亡嘅风险咧，都系较非狗主咧系低咗24%。简单嚟讲，即系如果你系有养狗嘅独居人士嘅话咧，不论系你死于心脏病或者中风嘅机会咧，系低好多嘅，即系低近乎系30%嘅。咁你讲到呢度嘅时候，哇，梗系想知点解啦，系咪？研究员咧就会咁讲噶，佢就话咧，如果养狗系一种药嘅话咧，我谂呢一种药咧会有好多药厂都好想要啊，因为即系代表住可以帮佢哋赚到好多钱啊。而同时间另一样嘢咧，就可能会话，因为咧人哋见到有狗嘅时候咧，可能你就会做多咗运动啦。你养狗你都有个责任噶嘛，要同佢 walk 噶嘛，即系可能跑步噶嘛。再加上咧今次咧研究嘅对象咧，主要就系一啲独居嘅朋友啊，原来可能真系有一个盘嘅话咧，可以令到独居嘅人开心啲，咁有心脏病啊或者中风嘅机会都会减低。不过嗱，研究员咧亦都讲到啊，暂时咧好难够确切咁样去证明当中嘅因果关系嘅，亦都唔排除养狗嘅老人家咧本身系比较健康或者生活比较正面咁样嘅。究竟啊，养狗同埋呢个中风心脏病啊有几大嘅关联咧？呢、这个报告咧都只可以。即系略提一二啦，但因为佢嗰个揾嘅数据好大啊，加埋咧有成30多万名嘅患者，横跨咗12年去做，所以我自己觉得咧都有一定嘅可信性嘅。嗱，如果真系有帮助嘅话咧，咁我就可能大家都会即刻谂起中风、心脏病，对于好多香港嘅朋友嚟讲咧，都好担心嘅。即系你见到呢几年越嚟越普遍，即系患上嘅朋友亦都非常之多啊吓。如果真系养宠物啊，可以令到人哋开心啲，有个伴嘅话，我谂第一步大家就可以谂下，其实香港真系唔系所有地方都可以养宠物嘅。呢、这个真系可以谂一谂。可能喺以前嗰个社会，我哋甚至会觉得养狗 啊，即係以前嘅香港啊，劏嚟食添，係咪先？亦都可能會擔心係咪大家唔識得去養狗咧？個環境比較細啊，會唔會唔適合養狗咧？可能養狗又會導致一啲衞生嘅問題啊，又或者係噪音嘅問題等等。不過其實講真，年代都真係改變咗啦。人同埋狗嗱，都仲有好多香港嘅朋友可能係好怕狗嘅，但亦都大家亦都會知道哦，唔單止大家已經學識咗，我哋唔係去購買一隻狗噶啦，我哋係去領養一隻狗，佢哋真係可以做朋友，係可以和諧相處嘅。睇埋呢個報告嘅話，有陣時如果我自己諗啊嚇，如果將來我自己年紀大咗啦，係我一個人生活嘅。永远有一个伴都是好啲噶，好多时候咧都会话宠物是一个好嘅陪伴嘅伴侣嚟嘅，咁所以我会话啊，会唔会有关嘅当局见到呢一个嘅报告嘅话，慢慢谂下可唔可以放宽少少啊？系咪咁多地方都唔可以养狗，又或者做一个好啲嘅教育啊？因为原来宠物真系可以唔单止成为你一个好嘅伴侣，甚至可以令你身体健康嘅。 你唔使惊噶，你唔会得一个人噶，你有好多雀友会陪你噶。 唉，那个雀友飞咗，其中一个风头火势嗱。其实咧，我哋每一次咧，揾一个嘉宾主持嘅时候咧，我同阿田咧都会问呢一条嘅问题嘅，都未问佢添。我哋两个咧都系中意攻打四方城嘅。如果我哋三缺一嗰阵时候，你可唔可以帮得到我哋噶？阿 Chris 梁建中， 我信佢唔会， 我都觉得佢唔会啊。 佢同我似有气质。 如果是的 有一种文艺青年的忧郁， 不如你自己打 牌， 不要理他、啊、 话说呢我四岁到就开始打麻 将，耶！嗱，凡事同你咁啱倾，真系 做咩啫？中国， 但你系台湾定系广东嘅朋友嚟？ 哇，真系唔好讲笑，系咪可以花几分钟咧？嗱，本身打开广东牌啦， 系系， 而家开始打紧越南牌咯。 我都有玩喎， 是 越南 牌， 即系换牌嗰啲 啊， 系 啊， 唔系有啲百搭咁样。 百搭咯， 系、哦、啊， 死咯、 啊！ 但越南牌无技术可言喎，真系。 但佢都好好玩嘅， 但佢高我同阿田一个， 啊、真系离晒谱。我话玩越南牌嘅时候，你哋两个冇人骚我嘅。 你有你同我 梗 系 有啦， 因为三缺一啊嘛。嗱，依家啱啱好啦。 我同佢哋推介，佢哋系咁碎我玩台湾牌，我话其实可以试下玩越南牌啊，可以。即系佢哋冇人 有 兴趣啊。有 百搭就系我唔中意玩，我唔中意玩越南牌。 做乜啫？你未玩过又话自己唔？ 咪就係咯，你明唔明？佢哋好盲塞噶，佢哋 真係，你哋兩個結婚啦，咁好傾。 系风头火势啊！讲麻雀啊，唔系啊，都系讲动物嘅。不过啱啱咧，阿祖啊讲咗呢个狗仔啦，同呢个心脏病嘅关系啦。喂，我又讲另外一个关于动物嘅研究。嗱，话说咧，我喺大学嘅时候咧，读一个全球人类都好少人读嘅呢个生态学啦，咁样咁啊，成日读埋啲嘢咧。有时候即系唔好话啲唔系读嗰科嘅人，系我自己都唔系好知点解要读呢啲研究嘅。之前有睇过嗰啲蜗牛嘅交配模式系点样啊，嗰啲大象嘅便便嘅大细同埋佢嘅年龄有咩关系啊，嗰啲咁嘅研究咧，即系睇完有时都啊，到底睇完之后系有咩用嘅咧咁样？今日咧，我睇咗一单新闻咧，就发现原来有时呢啲咁样嘅研究咧，系真系可以有实际嘅用途噶，甚至可能喺商业上咁样。咁咧，其实斑马呢样嘢啦，大家都觉得好神奇嘅，非洲草原上嘅斑马，因为非洲草原嘅好多动物咧，通常都系即系啡色啊，咁样就即系好似喺啲草丛中间就有少少保护色咁样噶嘛。咁点解唯独是斑马咧，就进化到？又黑又白間條咁樣嘅狀態嘅咧，咁樣咁咧，其實坊間即係唔係坊間喺呢、這個科學家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推論嘅，做咗好多研究嘅。咁其中一個咧最常聽到嘅咧就係話，當一班斑馬企埋一齊，佢好多黑白間嘅時候咧，而佢又咁樣不停交叉走位，移形換影走嚟走去咧，咁對於好多動物嚟講咧，哇好混亂啊！好多黑白間喺度咁樣交疊，咁咧就完全分唔到到底只斑馬嗰個係邊一隻，咁咧嗰啲捕食者咧就好難可以捕捉到佢哋，係一個擾亂視線嘅一個技巧嚟嘅，咁我覺得好得意啊咁樣啦，但係其實都睇完呢個之後，你唔知有咩實際用途嘅。但係佢仲有另外一樣嘢，另外一啲研究發現咧。一啲咁样嘅黑白间咧，可以帮到啲斑马咧，系减少到俾一啲会吸血嘅虫咬嘅机会嘅，嗰啲叫亡啊，即系咧虫字部跟住死亡嘅亡咁样，即系好似类似乌蝇咁样嘅嘢啦，可以帮佢哋赶乌蝇啦，你当可以减少俾佢哋吸血啦，咁都哦都几得意啊咁样。有科学家最近咧就用呢一个理论尝试咧摆喺啲牛度，佢揾啲黑色嘅牛，日本嘅科学家，然之后咧就揾啲白色嘅油漆就油佢。 咁咧佢就攞咗一啲牛咧，就佢又對比下冇油到油漆嘅，有啲咧就油到佢好似斑馬咁。我依家望住幅相咧，真係好似一隻斑馬嘅牛咁樣嘅狀態，好搞笑嘅。另外佢仲有第三種，就係油啲黑色嘅油漆就做對比，睇下有咩分別，睇下係咪顏色嘅問題。咁啊，結果咧就真係發現咧，啲日本嘅呢一個 study 咧，就發現如果係有油到呢個白色間嘅牛咧，係少 50% 嘅機會咧，係會俾嗰啲黃咬嘅，會減少俾啲呢啲咁樣嘅吸血嘅昆蟲去咬嘅。而且再睇埋佢嘅一啲自己嘅行為表現啦，因為呢一隻牛咧，如果俾烏蠅嬲咧，佢有時隻耳會喺度拍啊，條尾喺度發啊，同埋會抌地啊，唔耐煩，好似我哋會咁樣養隻手喺度養烏蠅咁樣噶嘛。發現呢啲行為都會減少咗嘅，即係發現咧，如果咧你喺佢上面油啲油漆咧，就無論係佢嘅身體嘅健康啦，佢嘅心態嘅健康啦，同埋佢真係會受到呢個吸血蟲嘅影響咧，都會減低。咁有科學家就話：咦，呢、這個會唔會係一個方法咧？因為咧以往如果要養牛嘅話，你要導蟲，可能你要用殺蟲水啊，咁但可能咁樣唔健康啦，對只牛又唔好。到將來如果人類話要飲佢嘅奶又好，或者甚至食佢都好啦，都係唔好嘅。如果依家有一個咁簡單嘅方法，就喺佢身體上面就係油啲油漆，就已經可以減低到呢啲咁樣嘅傷亡啊，同埋呢啲咁樣嘅健康風險咧，話唔定係可以帶嚟一場呢個畜牧業嘅革命嘅喎。呢個大自然咧係好神奇，好多嘢可以發現嘅。其實咧，我最近咧都因為呢一個環保嘅因素咧，就慢慢咁樣戒緊牛啦。咁所以咧呢樣嘢可能對於我自己本身嚟講冇咁大關係，但有時都會飲下牛奶嘅。如果有一日發現咧，即係個牛奶盒上面嗰只牛咧開始唔係就咁一隻普通嗰啲依家嗰啲黑白一笪笪嘅牛，係間條嘅牛。你又唔使驚，呢個唔係斑馬奶，可以話俾你知，反而係健康嘅牛嘅奶，係一啲冇俾烏蠅嬲、冇俾吸血蟲咬嘅一啲牛嚟嘅。如果第時咧去食和牛啊，成日都可能已經唔係最勁嘅、最高級別嘅，係一啲黑白間嘅牛，係咪有時咧？我再諗咧。我哋有時話去嗰啲澳洲工作假期啊，咁樣係話摘士多啤梨啊，通常都係做啲農業嘅一啲體驗噶嘛。咁啊，香港人好多都想啦，即係回歸大自然咁樣。可能到時份工你就係負責油牛咯，即係你去到嗰度成年就係負責油啲牛，180一間間咁樣，都幾開心噶。仲有再整多一個建議，其實人都可以用嘅。香港依家黑白色啊，啲唔同顏色啊，呢啲咧好多時候都會引嚟一啲不必要嘅爭拗嘅。不如就著呢一個黑白間條衫。除了可能可以防到烏蠅之外咧，又可以學埋斑馬咁，一班人嘅時候咧，咁樣交叉走位，移形換影咁樣，都幾壯觀噶。 云层之上。曙光微亮，弥漫无限希望，心情豁然开朗。浩瀚天际投影在海上，不怕世界虚假，瞳孔里我看见翅膀。勇敢飞翔是我的信仰，横冲直撞爱一场、哦、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脸上闪烁无畏的光，就爱疯了爱上了，心碎的目光寻找温暖翅膀，他们的和他们的肩膀，他们的脸上藏着优雅的伤，都爱疯了爱上了，天使的翅膀承载你的忧伤飞翔。希望心情豁然开朗，浩瀚天际投影在海上，不怕世界虚假， 信仰，横冲直撞爱一场、哦、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脸上闪烁无畏的光，就爱哭了，爱上了，心碎的目光寻找温暖翅膀，他们的眼睛和他们的肩膀，闪烁无畏的光，就爱疯了。 天使之翼啊，杨丞琳啊，喂，其实少少时间，可唔可以咧再讲埋你仲玩咩牌嘅？试过 玩咩牌？哦，主要系呢两样。其实有人同我 睇系咪真系可以同我咁啱先？ 系咪啊？台湾牌即系特登开翻个麦，听首歌都系想讲。 咪得翻一分钟啫嘛，讲埋佢啦。 系有人叫我试下台湾牌，都有啲有百搭嘅玩法噶嘛。 台湾牌都有嘅，系啊， 系咯， 我自己都麻麻地噶。 有冇试过去到海外旅游嘅时候攞呢个嚟可以？ 好难噶，发现你要 识到外国嘅朋友， 系咯， 唔系，但你要教外国人咧，你谂下，你逐只牌又要译翻个英文，哦 ，bamboos， 唔系 bamboos， 同埋童子佢哋系容易嘅，一至到九万同埋东南西北中法白海，你要真系识嗰个中文字啊， 咁啊系， 我都有教过，系有少少呕血嘅感觉。 同埋你谂下咧，中文字就話萬係一個單位啫，英文唔係嘛，佢係 thousand 噶嘛，咁你講翻萬係咪 ten thousand 先？咁你嘅一隻萬就變咗哦 fifty thousand、sixty thousand， 仲複雜咗好多。 即係長越講就越長， 越講越亂，越講越混。 所以我教過外國嘅朋友打麻雀咧，佢哋好中意就做一樣牌。对对补， 哦，因為最 只要兩個就嗌碰，佢淨係識一個字 啫， 就係碰咁就得啦。 全代表大會嘅特別會議成功召開，並選舉產生國家主席。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古关系发展，愿意同努尔同埋迪亚斯卡内尔一起努力推动中古关系行稳致远。古巴今年四月颁布新宪法，新设国家主席同总理职位，国家主席由全国人大推选举产生，总理经国家主席提名后由全国人大任命。59岁的迪亚斯卡内尔当选国家主席，努尔就继续出任共党第一书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超强台风海贝斯集结在东京的西南偏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日本本州。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5点，升417点，成交金额3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8点，升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9点，跌18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24.8升6蚊，美团点评87.95跌3.2，中国平安92.65升1.55，友邦保险72.45升8毫，石药集团15.84跌1.22，盈富基金27.05升4.5，港交所237升5蚊，汇丰控股58.85升4，建设银行6.11升1毫，老大师10.8升2毫，系升2.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4，英镑9.756，瑞士法郎7.868，澳元5.316，加元5.901，新西兰元4.964，欧元8.6431，每百日元对港元7.26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69。日经平均指数报21,761点，升209点。港金现价报13,950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6.43美元，卖出1,496.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日荔枝角收押所一段咧就挤塞，咁龙尾排到去美孚桥面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蝴蝶谷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明爱医院。喺港岛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喺山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虹桥底深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之分啊，我收到台长送俾我嗰扎花啊，死啦！我有男朋友噶嘛，但我又唔想得失佢，咁点算啊？ 结同唔使算啊，每个人台面都有噶。朋友最近学紧插花， 系咩？ 会错意你话几麻烦呢？今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不如一齐听一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思分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啊。因为我哋会讲爱情上面嘅会错意。 咁多人学系都要学插花 嘅。On a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曾志豪、 黄耀祖、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11:10，下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1%啊！桂芬田放假啦，所以嚟紧呢个礼拜咧，我哋继续会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同我都一齐做节目啦。呢、這个礼拜咧，阿 Chris 嚟嘅吓。 系啊 ，Hello，Hello。最后今日我暂时下个礼拜又唔系我啦。 你放心啦，系下个礼拜我哋会有另外一位嘅嘉宾主持，系隆重登场嘅 神秘人物。 神秘人物嗱，下个礼拜一定大家留意住。 唔讲住嘅，系啦。 OK， 争啲我自己讲。 但我谂住同佢比拼一下噶啦，已经。 点样比拼？ 清一清个喉咙咯。哦。润一润个喉咯。 哦，好啊， 你要 啊， 你。近排成日 要啊，系啊， 系啊，系啊，我祝你好运 啊， 啊， 啊， 啊， 大家留意住啦吓。 系、 啊，另外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住嘅咧，就系泰国啊，我哋成日都会去嗰度旅行噶啦。 系， 佢过咗一条新嘅法例、啊，呢、這个嘅法例咧，系我会话同任何佢哋泰国当地嘅居民有影响啦。同所有嘅遊客，我哋去到都會有影響嘅。 你呢啲咁似當地人嘅遊客，有冇受到影響㗎？ 有， 係啦，你望下阿祖真係好受下啲阻 㗎。成日都去東南亞，俾人誤會係當地人嗰啲。 係係係啦，去到邊度就被形容係嗰個地方嘅原居民咁。 就好好啊，所以其實好抵㗎。 我真係會㗎，因為有陣時你去到外地咧，你硬係覺得會真係衰自己衰啊嚇，係會個機會俾人呃嘅，因為你係遊客㗎嘛，所以去到有啲地方嘅時候咧，我就刻意唔讲嘢，令到佢咧以为我系当地人，系啦，因为你一讲嘢，你个语言唔一样啊嘛，我唔识得讲泰文啊嘛，系咪？ 冇嘢噶， 所以就会系啦。咁但系我唔讲，即系希望咧就令到佢唔好呃我。 我妈喺香港咧已经好多次喺中环一带咧俾啲姐姐嚟搭讪噶啦， 系嘛？ 因为佢皮肤比较黑咗少少。 啊！ 咁佢头发有啲乱，阿妈就成日都啲人就走埋嚟啦，好似乡里咁样咧。 咩？咁你爸爸本身都有一啲柬埔寨嘅血统啊嘛？ 系啊，但系冇错， 系啊， 但系唔系太似嘅啫嘛。不过唔知点解好多人都会即系捞乱咗咁样嘅。 系啊，女士可能会 系咯。 避忌啲嘅，我冇乜所谓嘅。 系咯，最紧要着数， 仲有着数啦。 系咯，仲有着数。 但呢个法例咧，就令到大家未必会，照样都可以有嗰个着数嘅。但系你有嗰个着数嘅时候，可能会有少少惊嘅。 点啊？ WiFi， 如果大家去到任何嘅地方，你都想即系尽量拗噶嘛，系咪先？ 冇错。 如果你而家咧去到呢个泰国嘅一啲嘅cafe 啊，一啲佢哋嘅咖啡店咧吓。多咗條新嘅法例，就係佢哋要求咖啡店嘅東主，如果你哋係提供呢個 WiFi 俾你哋嘅客人嘅話咧，係需要追蹤並且你哋要儲存啊，即係個咖啡店啊，要儲存嗰啲顧客嘅瀏覽記錄至少90日。 原来佢会睇到我浏览啲咩？ 嗱，呢个真系唔知道啊！我都想讲， 佢喐紧，唔系佢梗系会啦，唔系咩？佢话因为你所有嘅嗰啲网址 要遵守佢嘅咩啊嘛？ 佢嗰个系啊系啊，佢嗰个 router 嗰啲咁， 系啊，佢个系统嗱，呢个真系其实自己唔知嘅。香港有冇呢一个法例嗱？真系唔知啊吓！但我睇到第一嘅时候，我就会发觉吓乜？原来如果我用咗人哋嘅 WiFi， 原来佢哋系有权啊，去将你嘅浏览记录咧系 save 起咗嘅，储存起嘅咁样。咁啊有关嘅当局咧。佢就话咁样咧会更加容易辨认到，如果有人违法嘅话咧，究竟佢哋个身份系啲乜嘢？咁啊，其实喺嗰边咧，佢哋唔系第一样嘢担心系嗰、那个。 佢要知啲身份做咩啊？ 系啦，嗱，佢哋就话佢哋咧嗰边咧就质疑啊，当局咧系想打压一啲佢哋嘅意见人士同埋言论自由咧，就控制住咁嘅。即系嗱，净系讲到呢一度。其实如果我唔讲，你哋知唔知道？其实系可以，如果你用咗人哋嘅 WiFi 嘅话，系同时间你嘅浏览记录，究竟你 check 过啲乜嘢咧？好嘢又好，衰嘢又好，个人私人嘢都好，即系可能包括系你会用咗佢嘅 WiFi， 你会上咗去 download 一啲嘢啦，或者去咗你哋嘅银行噶， 系嗱， 系咪先？但你可能会用噶， 呢个我就不嬲都有个警惕性嘅，即系如果我要有时去外地咁样啦，咁有时要处理啲银行嘢啊，登入啲某啲账户咧，我知道系银行嘢，我就一定唔会。 呢个我真，因为我唔。嗱，你係旅遊達人啦，我就淨係識去旅遊嘅啫嘛，係咪先？ 唔係你香港都有 WiFi 㗎，你去飲你去， 我要用自己個即係 data 我先至會啦，香港。 我喺香港都會用㗎， 我都會 啊。譬如你部 notebook 咧，你都想上網啊，揾啲資料嘅話咧，嗱，不過咁樣嘅，你話揾啲普通資料。即系唔系成人定系咩网站咧，就另计啦。咁都唔算系太秘密嘅。但系如果你话要做嗰啲咩不过我都试过， 你有啲咩机密嘢？ 我试过买机票嗰啲咯。 即 系 嗰时你就会入咗啲信用卡嘅资料会有啦，系咪先？ 我都试过 会 有 噶噃。我都有试过，因为有阵时咧，你去到外地嘅话咧，你真系觉得咧，需要有 WiFi 嘅话，你先可以下载到多啲嘢，一啲可能系文件嘅嘢啦，同埋去到外地有阵时你都喂死啦，唔鬼记得咗添，有啲银行嘅手续要做嘅。咁你就覺得啊呢度有 WiFi 啦，咁我可以快快脆脆搞掂佢，嗰、那個網絡會穩定啲啊嘛。 咁、如果咁樣，我攞 WiFi 蛋係咪安全啲咧？ 都 因為 WiFi 蛋係我自己個網啊嘛，即係起碼唔係嗰間公司提供。 咁睇你喺邊度租啦，係咪都睇翻喺邊度租啦。 當然當然。 或者嗰個條文咧，可能咧講真。冇我冇留意過㗎，我冇諗過呢一樣嘢可能係會俾咗佢嘅，因為而家咧就話咧佢哋收集咗嘅呢個數據咧係會交俾喺泰國今年咧喺八月嘅時候新開嘅一個中心啊，叫做。假新聞中心呢、 哦、 個中心咧 okay, okay 就專門係負責追蹤同埋監察翻咧一啲虛假同埋不當嘅資訊同埋報導咁嘅，咁所以咧、當地人就會即刻第一樣嘢諗嘅就係、未必係個人資料會唔會外泄咗，係究竟我做咗啲乜嘢咧啊，令到呢一個假新聞中心咧會即吸引咗佢哋啊，即係咁樣。 即係如果你喺泰國嘅 cafe 度，你用咗佢 WiFi 上網，然後周圍同人哋講話咧，喂呢度 shopping mall 大減價，原來佢係正價嘅。啊！你都系 假 新 闻 嚟咯， 我都可以咁讲噶。嗱，即系我哋如果一啲嘅顾客就有呢个嘅担心啦。其实佢哋嘅商户都有佢哋嘅担心噶，因为多咗呢个法例之后咧， 要 keep 个麻烦系嘛？佢 keep 90日， 系咯，三个月， 同埋佢哋要使多咗钱。 一定佢要维护啲资料啊！嗱，佢仲要唔可以泄漏， 系啊， 即系如果你无端端中间唔知乱咁摆嘅，你知啦， 自己又中招， 系啦，泄漏咗你又中招，俾人告。 作为一个小嘅商户咧，佢哋未谂到呢一方面住嘅，佢哋第一样嘢谂嘅咧就系，因为佢哋要提供一个伺服器，而且要储存多咗嘅数据啊嘛，所以佢哋个经营成本增加咗。 哦， 即系呢样嘢，佢哋第一样嘢，即系首当其冲嘅，冇得讲嘅。即系我要有一个大啲嘅 database 载住所有嘅数据嘅话，咁佢哋咪要使多咗钱咯咁样。同时佢哋都有呢个担心，就你哋头先讲啦，如果客人咧登入咗 WiFi 嘅时候咧，系需要提供佢哋嘅资料嘅话，会唔会令到佢哋做少咗生意？因为可能会有人直接拒绝，咁我唔用 WiFi 啦。我你哋冇得提供 WiFi 噶，或者如果要 WiFi 又攞我咁多资料嘅话。 咁我唔理你 coffee shop 啦，咁样，即系佢哋都会担心生意都会难做咗咯。 嗱，大家其实你用佢嗰啲唔同 WiFi 嘅时候咧，你有冇留意咧？佢通常都有一粒咧水蛇春咁长嗰啲嘢咧，就要你碌碌碌碌到最后咧就写住 I agree 咁样噶嘛。你有冇立过去写啲咩？ 我通常都唔会嘅，因为有时咧嗰啲直头唔系你识睇嘅文 啊，冇错冇错。如果你外国 泰文，咁你唯碌到最底，仲要估边个系 agree 啊？应该都系右边嗰个啩，咁啊咁。 唔系，通常左边 嘅 喎， 又喺各个地方。 但我有香港， 我净系 会 睇咯，我净系睇边度系。I agree 咯，快快脆脆咁就咪 I agree 就有得用啊！ 我有立過，其實佢會有啲咧好基本條件要求嘅，就會話咧你唔可以喺度咧瀏覽一啲咧違反咩本地法規啊， 同埋 block 咗㗎， 係啊，同埋佢會要你承諾咧，就係你要上嗰啲網咧都係咩遵守嗰啲咩法律資訊嗰啲咁嘅嘢嘅。咁即係話其實佢嚴格嚟講咧，佢都好似係有一種要求，就係、是、喂你唔好上我 WiFi 咧，譬如你無端端唔好同金三角嗰度訂貨先得㗎，你攞我 WiFi 金三角。訂貨唔係幾好啊，即係亦都唔好去買嗰啲嘢。咁但係佢我開頭我成日覺得咧呢啲係。即系贴出嚟咧，免责声明嚟噶嘛？ 即系唔好自己上身嘅啫。 唔准贴啊，唔准上啊，佢会唔会理你噶嘛？哇！但系如果佢可能而家佢要孭埋呢个责任嘅，你话如果俾人哋捉到咧，佢喺嗰度散播咩假新闻啊？甚至乎原来你嗰单金三角嗰啲 AA 加嗰单生意喺你间 cafe 嘅角落头度订货嘅话。点算咧？ 即系你会唔会好似你都有份咁样，所以就令 即系要 搵 多 个职 员，而家要坐喺度，即系隔边又冲咖啡啦，另外一边就一路望住嗰啲咁嘅 I P 啊，嗰啲网址啊，你上咩网咧？哦，你上健身啊，咁啊咁。 系啦系啦，咦？做乜上咗嗰啲咩暗网啊？做乜睇咗啲咩啊？咁样可能好大件事喎。如果咁搞， 其实咧，佢哋话有呢条法例嘅其中一个原因咧，就是、因为前阵子啊，佢哋咧就有一啲嘅朋友系喺泰国嚟讲啦，属于佢哋嘅政治意见嘅朋友，跟住咧就即系。在网上面就拿了一些他们的想法讲了出来样，所以政府就用了一条这样的新的法例，有人就说想监察住究竟市民们他们发的声音究竟他们讲的是什么，即有人都会说哇这个都是监控的一部分的， 绝对啦， 看了什么的话你们会知道，跟着你们有假新闻中心，跟着你们就可以去检控，这样 还有个问题是如果会用得那些即是 cafe 的 WiFi 的，很多时候都未必会是本地人，本地人可能已經有自己的電話， 冇錯冇錯。 其實是遊客反而才會用多了，即係佢監控的嗰個 target 未必是當地人添。 嗱，仲要咁，有時咧，你遊客去到當地咧，你遇到一啲咩唔滿意咧，你一定會呻兩句噶嘛。可能你喺呢個 Facebook 啊或者 Twitter 嗰度講兩句咧。咁如果你係有啲涉及侮辱當地嘅啲嘢，譬如你話哇泰國好污糟啲街市咧，可以有啲水啊多到唔知點樣噶嘛，又或者可能佢有泰王生日啊，或者嗰啲相嗰啲咧， 呢一啲就係中過招啦。 死硬，你諗下啲遊客可能咧，佢諗住第係自己同屋企香港香港個 friend 講下啫，係好傻啊！佢哋啲相咧當係神咁拜，唔准指喎嚇。 係 死硬啊！ 因為咧就喺今個月頭嘅時候咧，有一位咧就即係被當地啦就歸納咗去做一位民運人士啊，就涉嫌。在网上面咧发布咗一啲侮辱皇室嘅言论，跟住就被捕，咁样咧就同呢一个嘅新嘅法例咧都有一啲嘅关系咁样嘅。 咁去到点算咧？ 咁而家做被捕咯，系睇到被捕啫。 即系以后都系最好自己买太空漫游啦，系咪啊？ 系咪真系咧？即系问下旅游达人啊，问下 Chris 啊，系咪即系自己买咗张卡嘅话，呢一类型嘅 data 就最少会俾到人哋咯。 首先我都要签翻个免责条款先，我都唔系专家。 I agree 啊，你 讲出嚟啦，首先 I agree 先。系咪即系咪去下呢个鸭记啊？ 系咯， 买嗰啲可能会唔会稳阵啲？即系起码你好似觉得喺自己个地方买嘅，好似有少少可以追踪翻啊，佢会去边都唔会无啦啦走咗去泰国第二啲地方啊。 系啊系啊， 咁样谂。另外一样啊，不如再斩脚趾啲都唔好用咯， 冇上网咯。 系啊，其实几廿年前啲人去旅行 都冇得上网 噶啦，咁样都系靠自己双眼，靠自己双腿 买翻本地图咯。咁边度地图买啊？ 唔使地图啊，唔系。其实我想话我去旅行咧，而家因为揸车你焗住要用佢个 WiFi。睇 GPS 啊，嗰啲嗰啲嘢咧。 去地方嘅话，其实好多时候你都系睇住网上。 我都冇噶，我其实咧，我有好多，我有几次咧都冇租 WiFi 蛋嗰啲咧，跟住又夺，买咗张卡咧，开通唔到。咁结果咧， 你冇叫佢帮你开通咩？ 唔系，唔知点解开通唔到。可能我 其实讲咗重点噶啦，多谢字系啦。 于是乎咧，其实咪就系耍盲鸡咯。你去到当地咧，即系你最我每次都喺酒店出发之前咧，佢有酒店 WiFi 啊嘛。阿老板间 咗 WiFi， 唔系你嗱酒店 WiFi 啫嘛。 是怎样做呢？你就即刻找了个地方，老婆今天去清水寺，找定间搭什么车，大概有什么食，找完之后没有了， save 了六张图， cap screen 什么都好。 跟住你喺出面嗰五六个钟头咧就稍忙鸡噶啦，冇上网噶嘛，咁你就照玩咯。但其实 OK 噶，最紧要系咧，即系你起码可以避开咧。你知道我哋三个咁忙。你嗰啲 Facebook message， 嗰啲 WhatsApp， 唔好射出嚟，真係可以俾自己放幾日假咁。 我真係會咧刻意斬腳趾避沙蟲㗎，係去到你話翻酒店瞓覺咧，唉、哎，算啦，我開嚟睇下啦咁樣。中間成個旅程啊，梗係嫌得佢睇唔到啦。 係，我就近排咧，我諗越嚟越中毒越深嘅，即係曾經我都係咁樣嘅，即係因為我去好多地方可能都係直頭係冇呢個網絡，唔係話我自己唔買啊，自己慳錢或者用唔到，直頭係冇喎嗰度。係，咁啊即係唯有穩定啲資料嚟做節目咁樣咧。cap 定哦呢、這個沙漠有啲咩資料去到咁咪調轉嚟 沙漠 咪 嚟講 啦，真係咁啊咁樣。咁但係咧，如果有 option 嘅時候咧，咁我就咧其實都幾上癮嘅，不停咁樣就啊揾網上揾網上， 同埋你要即刻 update 你嘅旅遊相啊，係 啦係啦，即刻 update 啊。然之後其實咧唔係咁多人揾自己嘅啫嘛，又不停喺度 check 下啲 WhatsApp， 一定有人揾嘅。 唔係啊，好多人嗰啲咧，好多人揾你個，我哋今日點唱啊，都有好多嘅聽眾咧話咧阿 Chris 把聲好好聽啊，叫你翻多啲咁 㗎。哦，係啊，好啊，我點啊？依家播歌我就。诶，识唔识唱？可以唱两句。 你识唔识唱啊？ 系啊，佢唱歌 OK 噶，佢轮唔少我哋播歌，佢都唱噶。 有冇印象、啊？ 即系大家咪点啲近几年嘅歌，我就会识唱。 唔系，你会唔会可以当你系导游咁样咧，唱唔同世界各地嗰啲民歌咧？ 导游，你帮衬边一间会有呢个服务啊？ 泰国情歌识唔识唱啊？ 听过，听过。 虽然我是大马的不宰。但我爱吃东洋，喝喝椰奶，我很愉快，因为约会你出来，ขอบคุณครับ你是什么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就算是 A ครับ只要你能证明你不是港女看不出来希望不要太轻快但是我说台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奶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我让你 same day 每天都精彩你是我心中最帅妈妈的女孩送给你 Raja Pack 代表我的爱带你到帕库瑙你想买的货代表我的爱带你到帕图南你想买的我都会买买完了就去佛庙拜拜 Right, married 的女孩，虽然我是大妈的不宅，但我爱吃东洋，喝喝椰奶，我很愉快，因为约会你出来。撒拜。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网上面有一个、叫做辞职理由表咧，系都几无聊，但系咧又有啲有趣嘅参考点嘅。嗰、那个辞职理由表系咩呢？即系我谂我哋又未有呢个苦恼住嘅。佢话好多打工仔咧，其实想唔捞噶啦。 啊， 不过我成日都鼓起唔到勇气，即系你成日都话、 那个导火线喺边度？ 系啦，个导火线成日都话咧，最紧要就系不如老细你话你炒我啦，你话你炒我。 即系个理由唔系话要去劝服边个，劝服自己， 通常劝服自己噶嘛。咁、哦、所以咧，佢哋喺日本嗰度咧，佢就话做咗个表咧，佢就话嗱，你可能都系忍受唔到你嗰个工作压力噶啦、啊。你其实你明知你嘅理由好简单，就系、是、譬如话我唔妥你啊，真系好辛苦想走， 啊、 但系你觉得呢个唔够说服自己。佢就話：不如咁啦，我幫你哋一把啦。佢、 啊、 話你都係想揾藉口啫。佢就我幫你揾一個咧辭工理由嘅藉口表。 係 咁，但係呢個藉口表咧，佢懶係有根據咧，就話你又唔使話咧，係咪即係求其啊 A、B、C 是但揀一個啊？佢話咁好似唔夠，即係同自己切身有關啊嘛。佢、 嗯、 就用咗你嘅出生年月日。 哦，冇根據到講， 唔係佢冇根據到有根據，因為都仲要懶係我哋，譬如我哋三個出生年月日唔同噶嘛， 係啊係啊， 佢、 啊啊、 就可以話嗱，我哋三個就可以有唔同嘅 辭職句子咁樣係嘛， 就會有一個唔同嘅辭職理由啦。譬如佢點樣，佢個概念係點樣咧？譬如佢會有一個表咧，就係話嗱。先睇你嘅出生嘅年份，佢、 哦、 就用你最尾个字，譬如你八零年嘅，咁你就零至尾啦。 好啊，我零至尾啊，咁 零至 尾 嘅， 你都系零至尾啊？ 系啊， 不过你九零啫嘛，嗬？ 系啊， 系咯， 你都系啊嘛，系嘛？ 唔系我零零啊， 系、哦 okay、啊，系我零一啦，好唔好真系？系啦，譬如咧，佢有出生年份咧，就有由零至到九啦，就有唔同嘅尾数咧。佢就先俾咗一個咧，嗰、那個所謂嘅理由你，譬如零至尾咧，佢就會俾咗一個時間你咧，就係屬於週末。 哦，周末 系啦，冇 系 啦，冇就咁冇意思嘅，但系你系先要做重组句子嘅。譬如我系八至尾嘅，我就系平日。 啊， 你就系周末，我就系平日。好啦，咁啊，出生月份咧又有唔同嘅，譬如咧，一月、二月到十二月咧，你出生月份 我六月，我六月。 六月咧，你得到嘅对应咧就系工作嘅时候。 哦， 工作嘅时候， 哦 okay、Chris, 我系十一月。 诶，同我一样，玩嘅时候，诶，好啱我哋性格，即系都系中意玩嘅咁样。 咁就我中意工作啦。 好啦， 好惨啫，我觉得。 出生日啦，咁啊，亦都系你系几号啊？ 我廿三， 廿三号咧就代表。挂住妈妈所以辞职 ，OK， 所以我全句夹埋咧就系周末工作嘅时候挂住妈妈，所以我要辞职 啦。系啦，你系几号啊？ 我系十二啊。 你系十二号喺公司入门口之前想辞职。 哦，咩哇？呢个句子唔通顺喎，依家周末玩嘅时候喺公司个门口入唔到，佢辞职。 唔系周末玩嘅时候喺公司门口前面想辞职。 哦，即系玩一下，玩咗去公司门口，好啦，决定辞职啦。 或者你喺嗰度玩嘅时候，去到门口度就想辞职啦。 咁你平日玩嘅时候系咩啊？ 而我系咧，我廿二号嘛，可以跳槽，所以辞职。即系话我平日挂住妈妈，然后发觉咦可以跳槽、哦，所以我辞职。 啊，到底你跳咩槽咧？咪真 系啦，嗱，所以呢个表都系俾个机会说服你，想唔捞就唔捞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今日除咗轻铁之外，所有铁路线嘅列车服务维持正常，所有重铁车站投入服务。但由于个别车站仍然有唔少设施有待复修，列车服务会提早喺今晚十点结束，以便工程人员继续余下复修工作。将军澳站关闭多日之后，今日重开。朝早七点几，市民唔需要排队就可以进入将军澳站。站内部分闸机未能正常运作，港铁加设流动派卡机，又派员喺闸前协助乘客。站内大部分闸机同售票机用胶袋遮盖，只有一部售票机正常运作。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出席一个电台节目后表示，局方向学校查询戴口罩人数是为了了解学校运作大概情况和学生情绪等等，从而提供更多协助，强调出发点是支援和了解，没想过要追究个别学校或学生。至于昨日有中大学生在校内对话会上声称遭受警方性暴力对待，杨润雄说听到报道觉得很不开心，留意到大学表示会提供辅导，他希望尽快推行，又希望有关人士向警方提供资料。立法会大楼复修之后，今日早上举行首次财委会会议，选举政府主席。除了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建波角逐连任财委会主席之外，民主派议员就互相提名同阵营的议员角逐，包括社福界邵家臻和公民党谭文豪等等。会议经过大约一个钟之后，一共产生了23名主席候选人，当中只有陈建波属建制派。民主派议员在会议期间亦有提名陈建波以外的建制派议员角逐主席，包括民建联郭佩凡、工联会麦美娟、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等，但他们都表明不接受提名。郭佩凡表示，相信市民知道民主派议员使用乜嘢手段拖延会议，形容他们的做法不恰当，浪费时间。江苏省无锡市一条高架桥桥面倒塌，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昨日傍晚六点几，312国道往上海方向一段桥面突然倒塌，经搜救人员确认，桥下有三架车被压住，其中一架是停泊的车辆，当时车里面没有人，另外两架车上合共三人全部死亡，初步相信是由于有超载的车辆驶经路面引致倒塌。内地传媒报道，桥面倒塌引起网民不满，认为不单只是超载的问题，而是一系列环节存在的问题，质疑桥面的施工质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35点，升527点，成交金额4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6点，升1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5.4，升6.6；美团点评87.9，跌3.25；中国平安92.8，升0.7；友邦保险73.05，升1.35；世约集团15.7，跌1.36；盈富基金27.15，升0.5；港交所237.4，升5.4；建设银行6.14，升0.4；汇丰控股58.95，升0.5；华夏沪深343.95，升0.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3，日元108，瑞士法郎0.997，澳元0.67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1，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92点，升241点。港金现价报13,99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07美元，卖出1,49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浙江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美孚桥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落去蝴蝶谷道慢车，龙尾观景台。大埔道的石硖尾段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路一段挤塞，龙尾牛头角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与前车保持最少2秒安全距离，醒目司机一定做得到。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三度来港天空海阔访问 Silent Silence 全程投入音乐，美少女组合成军感想。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八团号，日本女子组合 Silent Silent 访问音乐特辑。 今週の日曜天空海阔 Silent Silent のスペシャル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声音有啲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风骚最近有一个 A 级主持， 我咁大个女都未试过 A 级，唔知系点嘅咧？嗬 ？A 咧即系尖啦，咁如果有十个 A 嘅话，就即系 尖尖尖尖尖尖尖尖尖， 哇！好多个啊，好多个啊，好似都唔够十个喎。 我唔怕，因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主持，佢一个可以顶十个，佢系十优状元嚟噶。 喂，咁耐之前嘅嘢唔好提啦，同埋咧，我冇十 A 嘅。八个啫， 哇！我哋风骚终于有个状元出咗嚟啦，你系边位啊？ 我系 Chris 梁彦忠。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恩间，终于有得唱歌，不过喉咙沙哑，应该唱唔到嘅曾志豪。 我听到你未必唱得好好，咁我又觉得冇乜特别啦，平时都差唔多嘅黄耀祖。 仲有今日暂时最后一日做节目，睇下有冇机会，终于又插两句唱下嘅梁彦忠。 嗱咁啊，呼吁电话先，1872388，1872388，星期五咧会有点唱嘅。咁今日咧系阿 Chris 咧，起码系暂时呢一个阶段啦，系啦，告别之日嚟嘅， 系啦， 我相信好快你会见到佢。 因为我喺可见嘅将来，讲紧呢两个月啫嘛，十月同十一月啫嘛。 系咯，我哋都会两个都会分别 放假。我见偷睇到其中一个嗰个点唱嘅 comment 系话吻别啊，点俾 Chris 嘅。 哦，好啊，你可以唱咯，真系。 我觉得如果吻别嘅话咧，唔一定净系唱嘅，即系你系点样旅游达人嚟。我哋都想即系请教一下你， 即系喐出嚟睇啊！ 系啦，有冇人试过咧？即系你去到外地旅行嘅时候，有一啲艳遇发生，嗰、那个 kiss 真系出咗嚟嘅咧？咁样 嗱 ，kiss 就冇，但系咧有一个咧都几微微尴尬啦。 因为你只眼神里边有啲桃花泛咗出嚟， 有冇少少嗰啲咁嘅诶鱼尾纹出晒？ 系咯，金鱼眼都出嚟，真系啊！ 嗰次咧。就喺中亞拍節目，其實都有出到街嘅嗰一幕。嗱，其實咧真 係出到街啊， 有少少啦，即係咧，係一個荒漠嘅位啊。其實，即係嗰度咧係烏茲別克嚟。 烏茲別克 係啦，咁我哋就喺一個沙漠嗰度，即係瞓嗰啲帳幕咧，嗰啲蒙古包咁樣。 瞓下嘅時候就有人衝咗入你個帳幕入邊度啦。 嗰個係你平時睇開嗰啲嘢嗰啲幻想嚟嘅。 係，咁我睇卡通片嘅啫喎， 卡通片都有話呢啲㗎。 係啊，所以 係 咯， 蒙古包咯，係啊。 咁咧嗰次就係喺個。系荒漠度，咁你会谂住系即系嗰啲萤火会啊，就可能会有人弹下嗰啲，系啦嗰啲嚟噶嘛，即系民族 歌啊， 系啦嗰啲啦。点知突然之间咧，佢都有萤火会，有人喺度弹吉他，成咁样叮咗一阵，突然间咧，突然间啲边个喇叭咁样一电音可以走出嚟， 系有人同你玩抖音啦， 跟住系啦就发现喺个喉咙度传出嚟嘅， 跟住我有嗰个营地嗰个负责嘅单位咧，就搬咗两把大喇叭，然后开始咧有人咧，好似咧你而家做紧嗰个 panel 咁咧，有嗰啲 DJ 喺度打碟， 系啦，开始打碟，开始播啲咧好迷幻嘅，然后有少少亮亮地八十年代 feel 咁样嘅，系啦，仲有少少苏联特色， 呢啲好啱，我苏联特色喎， 系啊，苏联特色嘅一啲音乐，因为嗰度系乌兹别克啊嘛， 系啊，佢哋以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系啦，嗰度嘅游客咧，除咗我哋之外咧，系即系由呢个香港嚟咧，其实大部分都系由即系俄语系国家嚟嘅，所以就讲翻啲俄文歌啊，俄语 feel 嗰啲嘢啦， 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 粒哒哒， 跟住咧開始咧嗰啲叫咩 vodka 嗰啲伏特加嗰啲咁咧，就開始變咗 飲嘅。 誒，你飲啦，就變咗做夜晚嗰啲嘅迷幻派對咁去想做到，跟住就哇咁搞笑嘅喺個沙漠中間，咁都幾得意啦。咁然之後就拍嘢慢慢跳舞。 都啱曬完火會啊嘛，暫時都好興奮啦。 佢哋戰鬥民族係中意飲伏特加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咧嗰個時候咧就其中一個遊客，咁係一個女仔嚟嘅。咁咧 咩種族嘅？ 都幾佢都係俄語系嘅。 OK 係 啦，我 可能飲咗兩杯伏特加之後就裝咗膽。 俄斯嗰啲即係美女嚟㗎， 真係靚嘅， 心腔高鼻嗰啲咁樣， 係靚嘅，係啦，亦都有化少少妝咁樣啦，然後又即係目測啦。我想應該是可能是係啦，十到尾可能廿頭咁樣嘅。 高唔高過你先？你知嗰度高頭大馬喎。 係啦，大高唔 得， 呢個都係 好難揾㗎， 好難揾㗎。喺俄羅斯， 我都有機會啊。 係啊， 好高 㗎，俄羅斯輪盤啊。 係啊，咁然之後咧就咁嗰陣時即係要拍嘢啊嘛。咁咧導演就喂你去揾啲人跳下舞啦，即係都有啲交代下啊嘛。係咁我就初初因為咧好尷尬嘅，又因為佢哋嘅啲 party 咧正常呢啲位你係咪應該係後生仔一班人咁樣就你會。舒服啲就出去跳舞啦。 系啦， 佢又唔系噶，因为嗰个度假位咧，一家大细啊，啲爸爸妈妈坐晒喺度。 你就同个妈妈跳咗阵舞啦。 出去跳啦，大人坐喺度咁样，咁又觉得自己又未开始饮咧。 系， 你唔醉，突然间走出去跳系好古怪嘅一件事嚟。 咁你就灌自己啦。 唔系，咁就为咗个镜头，我都好啦，我都去啦。咁啊，自己一个喺中间开始咁样喐下。 嗱，呢啲就系镜头背后嘅辛酸啊！ 你喐下，我心谂会唔会人嚟救下我啊？咁样啦。诶，嗰个女仔走出嚟喎。 系 啦，佢又走出嚟。 之前有冇一啲微辣？ 冇嘅冇 嘅， 我都唔特別察覺嘅，係啦，即係鏡頭影住嘛，我唔敢太明目張膽啦，係咪 咧？你好容易成為目標嘅，因為人哋會見到鏡頭影住你啊嘛， 都係即 係以為你係明星好紅啊嗰啲咁啊。 咁於是咧，佢走埋嚟，跟住就即係類似嗰啲啊一齊跳舞啊，嗰啲類似嗰啲嗱 ，you dance。 I dance, 因為佢哋即係我講俄語，英文又唔係特別好好啦，咁所以啲簡單嘅字，跟住開始佢喺度跳啊，就跳翻嗰啲即係會扭下腰啊成，咁其實都即係有機會互相跳下咁樣嘅，有少少接觸咁樣嘅。 哇 ，Natasha， 叫咩名？叫咩名啊？ 我唔記得，因為冇去到呢個階段啊。 叫咩話？ 叫咩佢第？我估九成都係 啊。你叫咩？ 佢第一句問我一句之後就秒殺咗我啦。 係講咩啊？ 佢問我 你今晚得 睡 哦。 咁我即係 How old are you？ 係啦係啦，咁啊之後嗰陣時我不如有炸啦，因為我都覺得即係我嘅歲數未需要去到要隱瞞嘅階段。 嗰陣時幾歲嚟？ 我係早 兩三年 去啦， 哦廿六啦， 係啦，咁我就話我只 I'm 26咁樣啦， 走咗啦。 佢立即縮手，立即騰後幾步，哦，有少少尷尬嘅，有流露出嚟之後咧，就慢慢隨住個音樂嘅節拍咧向後褪，飛兜喺人群當中消失咗。 等陣先， 你估計 係話你 too young 定 too old 啊？ 我就覺得一定係 too old 啦，因為我目測佢應該係十到問廿頭，但係你諗下，你喺嗰個年代，你會覺得畢咗業出嚟做嘢嗰啲係老過你好多噶啦嘛？喺嗰個年代，覺得爭兩三年係爭好多嘅一件事。 嗱，有啲嘅女仔咧係中意咧一 大少少噶嘛， 大少少先至覺得咧佢開始穩定。 我就尷尬啦，我個年紀就大過佢一啲，但我個樣咧。其实又是未似好成熟的嘛。 是咯。 就得不到那个成熟的好处。但就得到了这个岁数的这个诅咒他就觉得哎呀大这么多因为我尴尬。 其实他想搏上镜的就见到上了镜跟你跳了。 你 这个兜 嘛 ,26,5 years later。 没了他已经褪得很快了音乐节拍快了。 这个叫 走了。跟着之后就哎呀好尴尬啊跟着之后就。好彩个镜头又差唔多够啦，又唔使再继续尴尬自己一个人跳落去咁就完咗咯。 即系举个例啦，如果佢见到佢个答案唔一样，哦 ，26 系向前跳嘅咧，系啦，咁你会点咧？ 咁你会点咧？ 系啦， 咁我梗系我咁我唔会自己褪后嘅，咁我都会继续即系。礼貌上啦，系咪先？礼貌上 唔系你唔会自己褪后， 梗系啦。 佢唔系佢唔会自己褪后，但系佢就手向后入咧，叫 camman 褪后。 系啦， 褪后啊，喂， 机啦，机啦， 有嘢食啊， 系啊， 哎呀，饮酒啦，饮酒啦，真系啊。 同埋讲真，都冇乜嘢可以发生到，即系都系一个即系，虽然你话荒山野岭啦，就系一个荒漠啦。咁就大家又住帐幕啊，咁可能几个人一个帐幕啊，剩啊，咁同埋都虽然话 点 啫，好早完嘅又 系 因为。你知夜晚開始咧，佢七點就完噶嘛，係 啊， 即係冇咁大家早啲瞓覺休息咯，第二朝睇日出咁健康噶嘛。 嗰陣時我試過一次就係唔係話佢翻大陸拍嘢噶嘛，咁我哋喺個 reception 咧準備 check in 嘅時候咧，咁冇嘢做喎，咁咧因為條龍好長喎，咁咧佢就真係有嗰啲 reception 嗰啲姐姐咧，佢就攞啲茶咧托住個茶托咁樣就話大家等 check in 嘅時候不如飲杯茶啦咁樣， 咁都有豔遇， 好後生，超後生嘅，即係你會覺得好似嗰啲實習生咁樣咧，又好靚女啦，咁咧。 咩，我哋都係用同樣嘅目的㗎咋。跟住導演都話，喂，你又话今日好似冇乜节目，不如试下聊下佢啦，咁样 系 啦， 即系节目效果， 都系为节目效果啊！我仲要系嗰三个，你知头先我上次讲过，我喺三个主持里边，我真系最后生嗰个嚟噶嘛，因为嗰啲全部都阿爸嚟噶嘛，系啦， 就唯有 系啦， 即系俾咗任务你就做啦， 系啦，咁我就真系聊佢啦，咁啊真系攞咗个 WeChat 噶，咁啊就真系攞完电话之后 咧，点聊咧？其实你点样问咧？ 所以点问系啊？咪佢话喂，可唔可以攞电话咁样？系啊，可唔可以攞电话？ 好用心机。 唔使用心机啊！你即系点玩咧？咁佢又喺度笑晒。 咁啊，一嚟你名都未问，你就问有冇电话咁。 你冇嗰啲咩？哎呀，好痛啊！咁啊，做咩？ 唔使啦， 因为你系凡间铁友嚟咁，嗰啲冇讲咩？我以为要出下呢啲先有镜头效果噶嘛。做咩？依家你个眼神系批判紧我呢一句？ 冇，你呢啲真系好好啊，真系。即系你不如问佢就话，我想问下咧，房间有冇衣架噶咁样？哦，应该有衣架，系咯，但我唔够多，我要攞个衣架挂住你。 我哋个节目系咪只要沦落到咁嘅地步啊？挂住你，你真系可以进入，因为你系同我哋同一个 条桥噶嘛。 我哋都系谂呢啲。 我想话咧，最后咧攞完个电话之后咧，冇用啊。 做咩啊？ 我同佢唔系啊，我同佢年纪比起你同嗰个俄罗斯嗰个相差得再大啲， 有个好大嘅鸿沟。 佢大你40年， 佢好细啊！佢真系嗰啲，我谂你唔知十七八岁嗰啲咧。虽然交换咗个 WeChat 咋，即系我谂住话为咗节目效果，不如聊下佢倾偈啊！一句都冇复过我。 哦，你讲咩先？就 hello 咁嗰啲啊？ 系啊，你已经 hi 咗句噶啦， 都系嗰啲好痛啊，嗰啲还令佢复咧。你系咩？你边度痛啊？咁啊？ 你系咪冇开始冇讲个亲字啊？佢唔知点样同你开展个话题。 你试下又讲个肉麻嗰啲笑话。 哦，我太多啦，我唔讲，我惊。 系咪你惊暴露咗自己？ 系啊，咪最肉麻嗰个笑话就，哎呀，我今日咧只脚跑得好攰啊。 系点解嘅？ 你冇听过呢个咩？ 唔系你要答噶嘛？点解嘅？ 因为咧，我喺脑海里边追踪咗你一整日啊！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一般嚟讲，任何可携带并且备有储存或记忆功能嘅装置，就属于便携式装置。如果使用便携式装置时唔小心，装置内嘅资料就有机会喺不经意之间俾人复制。如果你唔见咗个装置，呢啲资料就可能被公开。所以使用便携式装置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同埋亦都要考虑清楚是不是有需要将敏感同埋个人资料储存在便携式装置里面。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虽然阿田咧就放假，不过我哋嘅百无禁忌咧系会继续如常开张嘅吓。咁啊，再加上咧有 Chris 咧，即系咁中意去旅行咧，我哋决定今日同大家一齐玩一下咧。究竟古时候嘅中国人系点样去旅行噶？ 我嗰啲谂咧，即刻有少少江山如此多芬嘅感觉。又系呢个大江南北，不过如此江山如此多芬啊！系啊，系你一首啊！ 我见到就上咗你身， 上晒身啊！真系咁，不如有呢个系啦，即系丝绸之路啦。天苍苍，山隐隐，茫茫长路。风萧萧， 我就答唔到啦，你继续 啦，好啦，继续啦，好啦，好，古人去旅行， 古人去旅行，我哋三个分别地都有揾到资料嘅，我揾咗一啲嘅代表咧，就系古代嘅旅游家， 系 即系可能以前如果系有得有上网嘅话咧。佢哋應該係成為咗 KOL 噶啦， 係冇錯冇錯冇錯， 因為佢哋去嘅地方咧，真係咧並非係好多人有機會去過嘅。其中一個咧，我好記得嘅係，因為我嗰陣時讀預科，嗱而家都冇預科啦嚇。嗰陣時讀預科嘅時候，中史咧其中一個嘅課程咧，係要講下咧佢哋嗰啲交通史嘅。咁另其中一位咧好出名嘅咧就係張軒通西域， 係作空啊，簡直係 呢個都犀利啊！其實你睇翻咧，係啊，佢去咗嗰個旅游嘅地点啦，佢由长安出发啦，中间咧经过河西走廊，哇！即刻嗰阵时背书嗰啲记忆就翻出嚟吓，要记个路线图啊嘛， 嗰啲背地图嗰啲嘛，燕云十六州嗰啲嘛， 系啊，跟住就去咗西域啦、中亚啦、西亚啦，甚至去到欧洲啊， 仲记得去嗰第一个国家咩啊？大玉芝啊！ 阵时我哋细个最中意读呢个名字，我大玉芝。 佢最终咧好成功地咧开辟咗咧就是、一个丝绸之路， 系、 啊，所以你嗰首歌啦啦啦啦啦， 唔系呢首啊，天苍苍，山隐隐，茫茫长路。 救命啊！到底呢十分钟仲听到几多次两只歌啊？ 好耐好耐紧，因为我哋十二点都要再唱噶，真系。 同埋其实我哋系得呢两首。好 万里人，咁样我哋就会再嚟 嘅。而当中咧，其实佢嘅旅程咧系非常之艰险嘅，因为佢咧曾经咧试过咧两次俾匈奴啊，匈奴又去到呢个交通史嘅时候，经常都会出现噶嘛，俾佢哋捉住咗。咁但系咧，佢咧宁死不屈，最终咧经过咗被扣留咗十几年之后咧，完成使命，翻翻去长安啊，就将佢呢一条嘅道路咧就记录低落嚟，成为咧即系而家大家嘅今时，大家会去到嘅呢个丝绸之路嘅第一个源头嚟噶。咁 不过咧，我成日都觉得咧，你话佢系旅游家咧，其实佢啊真系有苦自己知啊。佢嗰阵时都唔系去旅游，佢系其实严格嚟讲咧，佢系间谍嚟嘅，佢系去即系出使西域，就系好想了解下咧嗰度嘅情况啦，联络啲即系。其他小国咧就可以对付匈奴，不过只不过后来大家就发觉，咦呢条路线其实可以玩嘅，哇亦都带嚟好多唔同嘅风土人情， 好多货物，好多葡萄啊，剩下有引进。 因为如果咁样计嘅话咧，我谂另外一个咧可能就 系 唐玄奘咯， 系啊， 唐三藏，即系其实佢历史上真有其人噶嘛，就 玄奘同埋嗰几个师兄嘅徒弟啊，一齐去取西经嘅， 即系佢唔系就系同八戒啊、马骝精一齐去嘅， 即刻拣下八戒先咁。 系啦，即系如果要咁样计嘅话咧，呢啲旅行家都好出名嘅咁样。系啦，咁如果你话佢哋做 KOL 嚟嘅，有啲人都即系你话喂，即系自己开设网站嘅实红啦，点会唔红先得噶？系 咯，我觉得玄奘最劲嗰样嘢一嚟啦，就系、是、有呢一个嘅即系《西游记》之后写咗出嚟啦。二来咧，我睇到一个嗱，我唔知系唔系真，我见到一度写嘅啫，佢系即系证明咗印度呢一个名噶。 哦， 因为原本 即刻 谂翻 新 读，系啦，最早就系叫新读啦，后来就系天竺啦，系咪？咁然之后咧就系佢去完之后咧，咁系即系佢系会翻译嗰度当地梵文嘅一啲 经文啦， 系变翻噶嘛？咁佢就话啊，其实咧印度呢个音咧系会再近啲嘅，先至我哋而家仲会叫紧印度。 你知记唔记得读书嗰阵时啊？佢去到印度嗰阵时啊，去咗边一度度取真经啊？ 去咗印度 边个字啊？烂陀子啊？记唔记得啊？呢个系我好有记得噶， 真系唔记得啊！呢个 系啊，睇嗰个我仲以为系啊，点解呢个写作嗰个人要咁样话嗰个字系烂嘅陀子咧？咁样 系啦， 佢咁衰嘅咁，即系 译音问题。 系如果佢旅游界嘅代表咧，去嘅地方都好多噶，譬如新疆嘅地区啦，跟住咧有乌兹别克，你头先讲去嘅地方，巴基斯坦啊、印度呢啲嘅地方咧，佢都有去过噶，所以咧亦都 系 开拓咗另外一个旅游历史嘅，可以咁讲。 嗱，你又介绍旅游 KOL 啦，咁我就介绍下咧，无论你系 KOL 定系咧普通嘅即系旅游游客咧，咁、究竟古人如果上去即系玩嘅时候咧，要带啲咩嘅行囊咧？嗱，我哋早几日咪玩过一次咧，即系香港，我哋如果话即系去旅行啊，早个礼拜我哋咪话会带啲咩咧？佢话古时候咧带啲嘢咧就同我哋咧争好远。 我知道有一个必备嘅， 冇错， 带咗即系古代嘅，系嗰个咧嗰、那个饮水嗰个壶咧，嗰、个皮咧， 我唔系我而家都戴得噶。 系嗰、那个你觉得一戴咗即刻觉得自己系 飞奔大漠 嘅， 系 啦 系 啦 系啦， 一定有噶，好高 精尖噶啦。 即系可能有啲羊皮袋 啊， 或者牛皮咧、 啊。 你而家去大陆旅行，佢都有卖呢啲做精品咯。 饮水仲要留两行喺个嘴角出嚟， 系啊，好型咁样抹走佢。 我估要戴咩？而家唔使戴，以前要戴系咪？ 系 指南针。 指南针嗱。呢、這個係咪其中一種咧？ 嗰陣時冇 Google 嘛，係 係啦，佢都未必，因為佢可以問路啊嘛。嗱，佢話咧，反而邊一樣咧，就係個馬桶。个夜唔系马桶，个夜壶。 哦，夜壶。 因为佢话咧，古代嘅客栈咧冇专门嘅厕所嘅，所以夜壶甚至乎真系话马桶咧，都系佢哋旅行必备嘅。嗱，佢话咧，我哋而家咧就嚟望一望啦。其中一个古代嘅驴友啊，佢哋嗰啲背囊团咧，佢经过行李里边会包括啲咩嘅咧？包括有生活用品啦、床上用品啦、有蜡烛啦、有茶叶啦、有棋啦。有折叠嘅棋盘啦，有中药啦，嗰啲中药咧唔系我哋求其执两剂嗰啲，哇！佢真系有晒一连串嗰啲名啦。咁佢话咧呢啲都系居家旅行必备嘅良药。仲会有啲咩咧？有纸笔墨砚啦，系啦，即系 带埋呢啲添啊。 系啊，嗱，佢未必系好有文采，但系可能佢都要记事啊，即系等于我哋而家要写 blog 啊，佢哋就要用，真系一样 嘅。冇借人哋嘅， 冇得借噶嘛呢啲。佢话佢会带 紫北墨墨显啦，会带饮酒嘅器皿啦，阿祖呢啲啱晒啦吓，咁啊又中意饮茶，有茶盏啦，嗱同埋咧 多嘢嘅， 反而佢未讲要带衫咯， 衫呢啲基本嘢嚟噶嘛， 嗰啲咁啊， 系啦嗱，佢仲要带嗰啲咩咧？佢话而家你就千祈唔好带啦，会带斧头。会带锄头， 会唔会会带劈地？ 可能 系啦，系啦，会带刀啦，会带油桶喎。但系嗰个油桶唔系寄信嗰啲，系真系食油食用油啊嗰啲油咧，可能佢哋要自己煮饭啊， 装住啲油， 同埋咧，原来头先我哋讲嗰啲夜壶嗰啲咧，佢有个好听啲嘅名嘅，叫做斧子啊，老虎个虎。即系我谂系佢哋应该以前咧，可能咧佢哋啲尿壶个样咧个造型咧，可能好似个即系老虎口咁样啦，佢就叫咗一个系啦，即系有啲造型设计嘅话，即系等于我哋而家你去公立医院咧就叫攞个鸭仔啊嘛，系啦，佢哋威啲噶嘛，系啊， 即系个音咧，即系个壶咁样，壶咁样就。 应该又唔知喎，真系吓。总之呢个就系即系佢话，如果古代旅行咧，哇你咁样执包袱咧，即系难怪啲人话咧，即系父母在不远游啦。你拎咁多嘢，我谂都唔系几想行。 即系嗰啲咩执咗成间屋一齐， 执咗成间屋，系啊，冇分别咯，真系。 因为我哋而家我都会带支笔嘅，即系如果平时去旅行，即系填下啲出入境表嗰啲啊嘛。 系。 佢唔系带，不过佢带纸笔墨砚， 齐晒噶，系啦。咁所以佢有个交通工具咧，都几得意嘅。譬如咧，其中一个旅行 KOL 咧，就系呢个随行客咧。 系。 佢话佢会一行一出门嘅时候咧，佢会点样嘅咧？首先一定有仆人啦。唔系佢想掀个排场，系因为咁多行李， 同埋另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佢冇一定嘅排场同埋身份嘅话咧，古代咧你讲话去旅游嘅话咧，呢个真系奢侈品之中嘅奢侈品。 系啊，佢举咗其中一个例子咧，佢话明代有一个文学家咧，个名叫王世贞，当佢咧游览太湖嘅时候咧，佢就租咗三只嘅游船。 系， 其中有两只唔系我嚟装咩嘅咧，系我嚟装行李同埋佢啲仆人。 纸笔墨砚啊， 系啦，真系，哇！你谂下以前啲人去旅行几巴闭 啫。系啊，即系冇一样嘢叫 backpacking， 佢个 backpack 就系化成咗六七八个仆人喺后边跟住一个列队咁样。 不过呢个当然可能系有翻啲钱银啦。 一定啊，因为你谂翻咧，古代嘅朋友咧，佢哋好多都系即系叫自给自足噶嘛，可能譬如佢要耕田嘅咁样，你即系手停口停噶，系嗰啲咧，即系做到老板嗰啲咧，先至可以。 啦， 我又揾到位唱啦。 另外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即系叫近啲嘅古代啦嘅一个呢个旅游家都不能不讲嘅咧，就叫郑和啦， 西洋 啦。咁啊就佢系就系好细个已经入咗宫中做太监，然之后咧就委派咗，跟住就坐船就落南洋啦。佢应该算系叫做古代嚟讲去得最远啦，因为坐船。咁喺开头咧就即系喺自己嗰个刘家港嗰度出发啦。咁然之后一路越行越远咧，就我见佢个图都真系几劲噶，一带过。就即系嗰个泰国同埋马来西亚嗰条罅咧，海峡咧， 咩马六甲个海峡， 系啦， 去咗七次啊嘛佢， 系啦，一路过到去非洲， 系好望角啊，好似去到好远噶， 仲可以而家一带一路都系呢个做栏， 系啊，咁所以心远，所以你话同埋咧嗰阵时，你睇嗰啲即系武侠小说啊，或者嗰啲章回小说咧，佢都会有个名咧叫打尖咧。就同而家我哋讲话咧，喂排队啦，打尖就唔同嘅。原来佢话以前咧，佢哋都会有咧，真系譬如话，要去到住客栈啊，要住旅店咧，但佢哋唔系好似我哋而家咁方便咧，喂前面仲有地方噶嘛，佢哋要有赶时间啦，同埋有一句说话咧，咪叫做前不着店后不巴村咧，即系话你卡咗中间，前面又冇旅店，后边又遇唔到一条村，所以佢话咧，如果佢哋错过咗一啲投宿嘅地点或者时间咧，嗰晚就瞓街噶啦，即系呢个就系佢哋啲旅游同。我哋而家唔同咧，我哋而家去到边啊，几夜都好咧，或是但咧，求其你揾到个位咧，即系应该仲会有啲宾馆会俾你噶嘛。原来佢哋嗰阵时系真系要好讲究嗰个时机咁样。 啊，佢哋点 book 嗰个酒店嘅咧？即系 book 噶啦，行过去噶啦， 仲想落去咩？系啊，咪去到之后问咯。系啦，其实 依家投宿嘛咁样， 依家呢个年代都好多人系咁做，即系 road trip 咁样，你边有 book 到咁长啫？你唔好话古代啦，我依家去 plan 一个月嘅旅行，我好难 book 晒廿几日酒店噶。 咁啊系噶， 因为你都唔知道，可能你中间有一个地方你想留耐啲啊， 系啦，或者突然间遇到啲咩问题，又要即系停滞咗几晚啊，咁所以好多时候都可能系揸车揸到去嗰个位，即系哎呀嗰度有冇得寄宿啊咁。不过依家好多国家有咁嘅，即系知道咧个车站有好多旅客嚟咧，已经会自己主动走上嚟咁就问你，喂今晚。即 系 会争你呢个客啊，咁都唔使惊揾唔到住宿嘅。 所以古代人连尿壶都要带啊，都要去旅行啊。问你怕未？ 大致天晴，下昼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同埋稍凉。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70点，升562点，成交金额519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6点，升18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5.8，升7蚊。美团点评87.75，跌3.4。中国平安93.05，升1.95。友邦保险73.1，升4。盈富基金27.2，升6毫。世药集团15.74，跌1.32。港交所237.8，升5.8。建设银行6.14，升4。汇丰控股58.95，升0.5。华夏沪深344，升5.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1，英镑9.754，瑞士法郎7.866，澳元5.316，加元5.9，新西兰元4.962，欧元8.6379。每百日元对港元7.2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55。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9点，升237点。港金现价报13,99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08美元，卖出1,495.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惩教处对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挤塞，龙尾就观景台。大埔道去旺角方向石硖尾段近住美河楼一段挤塞，排到去泽安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定富街。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车厢空气清新啲，就即刻戒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行政长官会喺10月16日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你亦可以当日下昼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索取施政报告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同声同气伸出嚟，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教导子女问题， 小朋友，你嘅爸爸妈妈会唔会成日都好恶噶？ 会噶，特别系爹哋，佢成日问我默书测验点解唔可以再高分啲，成日话我冇尽力，其实。我都好俾心机读书噶，同佢讲佢都唔信我。 有时父母嘅教导比较专制嘅话咧，好多时都会用控制同埋检讨嘅方式教导子女噶，对佢哋嘅期望咧又会过高，但系心灵支援咧就较少。其实专制方式教养咧未必系最完美噶，因为好容易咧就会对指导对象咧产生敌意啦，同埋唔信任。父母不妨咧多啲肯定孩子嘅个人自主。接纳他们的情绪，用这种威信教养的方式，那些小孩子心理通常都会比较健康的。 如果考试低分，他们都会问我为什么这样，是不是没有努力，或者最近有没有不开心。 父母可以多点留意仔女情感上的发展和需要，肯定他们的想法，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之余，也都可以帮助他们形成懂得独立的性格，令到小朋友的成长可以更加全面。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相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点唱点唱啦，星期五点唱嘅时间啦，依家咪第一次同我哋玩点唱啊？ 上个礼拜未翻咗咯， 记忆咁短暂啊！ 小姐贵姓啊？哦、sorry, 如果你系靓女嘅话咧，佢嘅记性就冇咁短暂噶啦吓。 系咩？都好好啊，真系。 好，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而家欢迎你咧，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另外网上留言无任欢迎，我哋嘅 fax 嘅传真号码咧就系23396453。 好想再见到个 fax 机有指出嚟啊，可唔可以有人 fax 啊？ 我哋读下点唱先啦，好唔好啊？喂 ，Chris， 见到有一个咧，我即刻立即想读出嚟嘅，因为佢有讲到我个名。 系啊，佢仲要有个好好嘅称呼俾你。 系啊，阿 Sheena， 佢就话咧祝 Elisa Mark 10月12日，即系听日生日快乐。咁啊，生日快乐！仲系希望咧系由呢个 Chris 哥哥读出嘅，咁唔知道佢嘅真实年龄系几多岁啦，但系多谢。 做咩啫？系咯， 我都尽量读出啦。 叫你哥哥咪几好咯？ 你啲朋友有小朋友嘅话咧，一定系会仲系叫你阿 Chris 哥哥噶嘛。如果有一日 你讲个小朋友叫我做 Chris 哥哥， 如果有一日即系开始会叫咗你做叔叔嘅话咧，你会有咩？ 我觉得咧，即系要呢个时候参考一下， 认真啊， 好惊，参考 一下，因为快到啦呢个日子， 系咯，叫咩啫？ 要参考呢个外国嘅经验，一杜绝呢个问题 ，Uncle 咯， 唔系唔使咯，你净系嗌个名， 哎、 一路都一直叫我 Chris，、哦、即系好似见到啲 auntie 一见到就系叫做、這個、哦 Lucy， 永远都系 Lucy。 咁佢可以扮有个底啊嘛， 佢都系童颜嘅，其实佢样都唔似28岁， 系咪好难讲呢啲？时间唔知过咗几个岁数， 唔系佢都俾人嫌啊，夫子其他都俾人嫌啊， 系啊，嫌老啊，都系，所以真系好难 讲 噶。 系啊，一山还有山高啊嘛，系啊，你继续 Chris 啦吓。OK， 好啦，呢度有个 Grace Wing 嘅，佢话我要点唱俾我 Honey 听，我要点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Wing Wing。 好，呢度有阿伟啊，佢就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我太太咧就叫做嘉明，佢只脚咧啱啱做咗个小手术啊，都两个星期噶啦，希望佢太太咧可以早日康复，可以同。埋佢啦，同埋阿宝贝女啊，思思一齐去动物园度玩，祝大家咧都要身体健康，开心度过每一日啊！咁我哋都祝啊你太太嘉明啊只脚可以快啲好翻啦。 系另外一位听众，佢都系整亲咗脚，唔小心、啊、又话 Carl， 佢话三位主持你哋好，最近咧唔小心扭亲只脚啊，点样咧都行唔到路，咁啊有少少失落啦。希望咧可以点电影《黄金兄弟》嘅呢个一起冲一起闯， 识唔识唱啊？ 呢首唔识， 系我都唔识。 一起冲，一起闯， 系真系嘅定系？你自己 真噶， 唱翻个歌名出嚟。 但其实我哋由于唔识佢点唱都系啱嘅。 咁点解作为一个拍档做咗咁多年，可以唔信我啫？ 信 就因为做咗咁耐先唔信啊嘛。我成日唱嗰啲歌，你都唔信我噶。 咁唔系我知道 你成日都唔信我啱音 噶。但你上次真系错咗啊！嗰个 yes 系咩？ 系啊。 哦，系。系喎，你讲翻我又记得。 你个 yesterday once more。 Yes today。 但有时咧，即系整亲脚真系好唔开心。我啲朋友咧，整亲无论手手脚脚都好啦，即系做唔到运动咧，突然一个人觉得诶好想喐，但系喐唔到嘅感觉。 讲紧我咯， 你 点 样啊？ 我作为一届马拉松选手， 系又嚟啊！ 唔系啊，好惨噶嘛！我活跃嘅运动细胞而家完全系好似冰河潜伏咁样，真系。 紧要佢仲有苏醒嘅一日嘅。 唉，明日之星嚟噶嘛？ 佢就见到嗰个苏醒嗰一刻咧，气若游丝啊！ 好惨啊，真系。好，呢度有个 Wendy 啊，唉，佢咁样讲啊，好想讲一样嘢。 你 系咁凝重嘅， 佢把笑声好治愈，每次一听到佢大笑。我自己都会笑埋出嚟。By the way， 佢把声又真系几好听嘅。嗰、那个系边个嚟噶？ 有冇人想自己认头啊？ 钟哥哥啦，系嘛？ 有冇人想自己认头？ 我记得有个笑声， 系咪呢一个？系咪呢一个？ 系啊！佢话阿 Chris 把笑声好治愈啊，真系。 系啊，其实我都觉得，如果开个节目，我净系负责喺后边笑咧，都几好、啊。 其实几攰噶，我想讲，佢讲嘢啊， 乜嘢都 笑 咯。系啊，求其讲啲。 你同阿田可以两个斗斗笑一轮咯。 公啊，大笑公啊，嗰啲。 喂，咁唔系你，如果你快啲睇嗰套足卡咧， 咩啊？ 佢就喺度劲笑噶。 佢都有个佢自己 不停喺度笑 出嚟嘅笑声， 系、哦、真系特别研制。 呢个系一个祝福嚟嘅，即系如果你一个笑声可以感染到人嘅，咁、样即系一件好事嚟嘅。 唔止个笑声啊，呢度咧有 Queenie 啊 ，Queenie 咧就话钟哥哥，你把声好 好 听啊， 中意嗌钟哥哥， 叫你啊多啲翻嚟做体工啊， 系啊， 你噶啦，你信我哋啦 ，Queenie， 系啊，啱噶啦，即系证明 Queenie 再细过你啲噶， 哦系，好、啊， 咦，你成功帮我哋吸引到有一批即系再细啲嘅客人， 唔系有好多人都系自己大个，但死都清其他人是哥哥啊姐姐嗰啲咁樣， 即係你而家話佢哋大啦， 有啲人 作死你喎真係，話你仲講大話喎真係， 有一個好一致， 梗係啦，兩塊蕉皮扇到佢啦， 係啊，有呢個 Jory 啊，佢話咧佢個女咧就卓林。就十月十號，咦？今日啊，唔係喎，琴日就係、呢個十八歲生日，咁啊，祝佢生日快樂啦，身體健康啦，學業進步啦，心想事成，話拜年咁樣。咁啊，多謝一班石小同學早兩日同佢慶祝咗生日，希望佢哋友誼可以 keep 到老，媽咪永遠愛你。 係啊，好啊。 我呢度咧有 Artemis 啊，佢咧就話三位型。靓俊嘅主持好，佢有分到边个系型，边个系靓，同边个系俊嘅。 系咩？边位啊？ 你哋估下，嗱系我哋三个噶啦。 我系靓啊， 你系靓冇错。 Yes， 佢仲括住系靓系豪仔把声。嗱，可能系讲嘢把声，未必系唱歌把声。 咁所以其实佢 你自己都冇嘢讲喎。 咁都啱。 我谂紧，佢咁都会发掘到我呢一样嘅优点。 佢睇得出有内置镜头，睇得出你个声带。 我系靓， 仲有型同埋俊。 我拣俊， 系冇错，俊系阿严中。 有冇讲俊咩？ 冇啊，但系 进步啊，佢话你有待进步啊。 阿杰咪写我嗰个型咧，系形状嗰个型啊。 即系话你系一个好有形状咯，你好有态度啊， 或者圆形咁样。 系啊。 佢话你哋好啊，我咧就想点唱俾我个仔仔 Happy 仔听。佢话咧升咗小一。好意外地咧，好快适应咗。昨天咧就有呢个小测数学同埋英默，咁快嘅 小测数学同埋英默 就即刻开学一个 月。十月第二个礼拜就已经要测验啦， 差唔多嘅啦，因为个学期十二月就完啦。 哦，咁又系， 依家差唔多中间噶啦， 通常有两个 test， 跟住就 好惨 声噶。佢话咧，佢花咗咧三日嘅时间去温书啊，结果系满分嘅。 好嘢！ 虽然结果我谂系漏咗个字，虽然佢结果唔系满分，但系佢真系漏咗个字 ，blank 咗出唔到个字啊！所以我就咁读，所以结果是满分咯。 争好远噶， 真系个字出唔到啊！ 唔系佢后面有冇写话，但是应该点点点啊？ 后面就写咗啦，但系都有高分数，差十九分。 哦，咁啊系，咁啊冇理由话不是，即系冇理由话满分，但又唔系高分噶。 觉得讲埋个分数落都一定 都 OK 嘅 ，OK 嘅。 所以佢话咧，爸爸妈妈咧已经非常之开心啦。我觉得呢个 Artemis 咧，我哋真系要学下， 要 即系咩叫做开心。小朋友用了三日时间去温书，七十九分是他尽了力得到的分数，爸爸妈妈咪应该要替他开心咯。 都啱嘅。 佢话见到他很辛苦咁样串字啊，因为有阵时可能啲英文字母要串，要点样先至入脑咁样。佢话我哋咧陪伴喺隔篱噶，咁咪一起努力咯。佢话今次咧系佢人生第一次学术性嘅考验啊，我哋都好紧张嘅，所以希望 Happy 仔咧要继续努力，用心读书，爸爸妈妈咧一定会支持你。又是出不到个字了。 支持你不住。 不是跟住是写住我只是看到要放弃啊。应该就是不要放弃啊个不字出不到、啊。 为什么他凡是讲到那些否定句就打了个 C 啊。 真的他真的没了个不字可能是用了特别的字体。总之 我们收到的爸爸妈妈就叫 Happy 仔不要放弃啦。 你估我揀只什么歌在这个时候播一播啦。 永不放弃。我哋嗰啲丝绸之路嗰啲啊， 头先都未播到， 呢个系哦，又系哦，好啦， 我哋都未播到，梗系啦。 我谂嗰一秒咪阿拉丁嘅嗰啲歌嘅， 我哋送俾所有喺考试路上嘅朋友。 天苍苍，山隐隐，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素素，白白野草，深深思，细细看，共觅圣堂看河。戈壁滩沙丘间，亭亭寒风，边关中夜照里，盈盈松土，走心跟我与你共觅面前太道。呼唤上前路， 浪费沉静到，愿共你同去踏开新思路，结同行万里人迈步，莫怕恶风高，莫伤心同行万里途，合力自会行对路。凭着龙泉下的勇，天实力，命我要愿中国路。天苍苍，山隐隐，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素素，白白野草，深深思，细细看，共觅盛唐看好。戈壁滩晒又干，亭亭寒风，天关中夜照泪，盈盈送土，走心跟我与你，共觅面前大道。 唐涛万里人，其实在我旧部手机里面，我真的 download 了这个做 ringtone， 啊不是 ringtone， 即是当是即是播放的歌曲，是真的。 我几惊你打电话是听到这个， 不是啊， 你不肯听电话啊，你咁中意 自己喺度唱， 系啊， 系啊，听噶咋？ 佢俾面色你睇，你听唔到啊？ 我边有啊？ 秒追秒羡慕 佢，啲叫做咩？三分Chris 哥就上大红啊！俾人叫咗两声 Chris 哥， 真系好荣幸，终于可以听到呢只歌嘅真身啊！之前净系听到你哋唱， 系咯， 都有啦。 好啦，继续点唱啦，1872388，呼吁下大家咧，1872388咧可以打电话嚟啦。有冇啲咩好开心啊，好唔开心啊，想互相加油嘅都欢迎你可以打嚟咧，即系倾下噶。特别系咧，其实我觉得可以呼吁某一格的朋友打嚟，就是你会不会最近参加了很多不同的活动呢，但他们现在全部都宣布要取消呢？譬如刚刚我见到的新闻，就是说原来维港泳啊，说因为社会不确定因素，香港业余游泳总会今天就宣布，鉴于这个情况，他们经审慎考虑，将会在本月27号举行的这个维港泳现在就会取消，他们就可以获全数退回已经缴付的那些费用啊，这样。 之前讲了，即是都是在中环海滨那边，Wine and Dine 那边今年都会取消。 所以都有好多噶，唔知你会唔会已经有一啲啊，可能系 book 定啊，参加咗嘅，咁会唔会陆陆续续，可能都即系有啲同你讲话，喂，我哋都系改期先啊，咁样， 我都有话。即係嗰啲工作 book 咗嗰啲都改期啊！ 哦，嗰啲 或者 cancel 啊，但唔緊要， 你好多嘛， 明白嘅，一齊行啦，我哋 好多嘛， 改極都仲有嗬， 係啦， 咁識改嘢，俾封利是你又 係，改極都仲好忙，佢下一句就話有冇啲你唔要嘅，俾啲我啊， 唔使啊 ，Chris 哥，你手指尾嗰啲彈出嚟嗰啲係漏出嚟，咪彈出嚟。 哇！你兩個再假啲啊，開始好似江湖味好重嗰啲喎，真係。 好，一陣試下再江湖味重啲啊咁。 好，繼續繼續啊！ 江湖味讀呢個點唱？喂嗱，誒呢度有另外一個啦，阿 Fanny 嘅，早晨三位风骚的主持人，他要点唱给他位小甜心，18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好好享受大学的生活啊！大学生活真的有时候我都很怀念，真 系 开心的一个时间嚟噶。爸爸妈妈好爱你。另外咧，祝十月份生日的阿妈家姐 Dave Choi 大表哥，哇咁多人生日嘅十月份，成个家族同样都是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嘅。 啊，你嗰阵时喺美国读大学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想问一下嗰度啲高校嗰啲即系校园，唔系大学里边嗰啲即系啊，系咪好似我哋睇，系咪好似我哋睇荷里活电影嗰啲咧 ？American Pie 嗰啲咁样噶？ 即系点样？你想讲边？ 即系好开明咯， 开明。 佢对呢啲好好奇嘅，因为佢读书嗰阵时佢好顺嘅，佢好乖。 我觉得最大个分别咧，就系咧喺香港，譬如话你会出去party。去飲酒啊，去玩啊，去 club 啊，跳舞嗰啲咧，係整體好似覺得即係同父母講係覺得哎呀壞嘅， 壞男孩嚟嘅， 係啦，所以我唔去嗰啲地方啊咁樣噶嘛。 咁啊嗰度 喺外國就係你唔去咧，你就真係怪啦。 即係你好似你唔去 social 嘅，點解你咁古怪嘅？一班人出去跳下舞、飲下酒，咁幾開心啊！咁你又唔去，咁就係一個最大嘅文化嘅差異咯。咁所以 social 上好多嘅， 即係點啫？你都未答我喎、啊，有冇嗰套電影《American Pie》美國處男嗰啲啫？ 即係邊啲啫？你想 raise 一忽啫？ 係咯， 佢迴避嘅問題啊， 即係 迴避你的眼光，係啊。 當然啦，好多嘢都可以發生啦，因為咧 年青啊嘛，係咪咩都要試下啊嘛， 應該係咁講。即係咧，其實 佢又我明明呢個係氹嚟嘅喎，佢又拆。 唔會啊，係啊，其實講講 年輕乜都要試下，好正常啫。 試下咪 頭先咪有本錢嘛，年輕唔係啊，因為咧即係佢個法定飲酒嘅年紀係21歲， 係係。 但係其實好多不明文，即係大學咧都會有啲。細過廿一歲嘅人飲酒，而大學都唔係太理。有時好多時候嗰個飲酒嘅地方喺埋個校園入邊添。咁喺嗰個地方，即係類似係即係預期係咪都知道你會噶啦？你喺個校園度做， 安全啲， 安全啲啊！ 阿 Sir 同你碰杯添，可能係 係啦。 醒咗嘅時候，發現喺校長間房度，幫佢拖地。 係啊，冇錯。 你講緊邊個阿 Sir 同你碰杯啊？ 阿 Sir 咯，校嗰啲老師， 梗係啦， 都係飲杯啫，慶祝。 係啦，有機會再講啊！你 頭先你話呢個江，你話江湖味重啊嘛，我覺得呢一個嘅點唱咧，可以用一個江湖味重啲嘅聲咧去讀嘅。佢話：三位型男主持，你哋好啊！ 係 啊，唔理佢啦， 咁 自娛啊嘛，你繼續笑伴住就得㗎啦。 笑到三十分諗住。 係啊，又係我啊，我叫 Sam Out 啊。 Sam Out 點啊？ 今日咧麻煩主持點唱俾我幾位十月生日嘅朋友仔聽。 好啊。 首先係今日十月十一號生日嘅好友高老威。嗱，就呢个名字都觉得要江湖啲啦。高老威个爱妻，佢叫章鱼啊，同埋个好朋友 Donny， 生日快乐啊吓，身体健康，月月爆数，心想事成， 爆数真系好 啊！ 仲要预祝埋十三号边个生日啊？波头， 波头，哇！ 十五号。山哥 Turbo 同埋阿 Ken 啊， 山猫 16号有 Alan Young， 系啊，生日快乐啊！阿伯豪仔唱首生日歌祝贺下，亦都唔该晒三位应男主持。其实可能阿 Sam 唔系咁嘅语气嘅，但系我忍唔住，我想咁玩 下啫。咁佢要听生日歌，冇理由唔系听呢首啦。 系啊， 人生于世上有机有机有机过自己。多少多少多少友谊得能啊长存，生日快乐！ 你做咩好似小尊阿爸咁嘅？你头先唱到好似 嗰集推宝啊，山猫啊， 系啊，出晒啦！ 系啊，总之所有嘅朋友啊，阿 Sam 嘅朋友咧，就祝你哋咧今个月生日嘅咧都要开心健康啊！ 系 OK， 你真系继续笑噶喎？ 唔系，我以为 OK 呢个仲有另外一个啊 ，Candy 啊，都系开心嘅嚟嘅。咁啊，三位主持你哋好啦，祝我个仔考琴成功。 哦，好啊， 考琴啊，考几多级咧？唔知。我同老公结婚三十一周年咧，三十一周年我都开开心心，永远幸福，多谢。 好呢度咧就有阿 May 啊，佢咧就话啦 ，May Lam 话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可唔可以代我咧点唱俾我老公听啊？佢咧十月十五号咧生日，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喂呢度啊，头先已经落咗命令噶啦，要萧烟啊，佢就要阿 Chris 唱吻别，点都要唱两句啦。 哦、我睇过佢就系话吻别点点点。Chris 系咯， 咁到底系咩意思咧？ 咪就系要 叫我唱 吻别，再嚟多个吻别咯。 你想你唱定你想佢真系俾个 kiss 你啊？ 我就识一句啫。 哦，好啊， 我边句 都好啊。 我和你吻别在远的夜， 得半句啊，原来系 系咯，好好噶啦。 咩的夜我都唔知。 系咯。我和你吻别在咩伤心的夜系嘛？啊，唔系在无人的夜啊。 我和你吻别 在无人的夜，当风中街咩？街定嘢啊！ 我哋自己唱翻啲歌词先啦，唔好意思啊！呢首吻别我哋完成演唱啦， 完咗啦，系啊，我都系知咁多就 算。系啊 ，OK。咁啊，另外咧，阿 Carrie 啊，呢个咧系杜拜 Carrie 啊，我哋有啲听众咧话住到好富贵噶， 真系住喺度， 住喺杜拜 嘅， 可以做喺，唔系喺嗰度做嘢添。同埋咧，佢试过影嗰啲相咧，佢话我哋好 casual 嘅，落楼下个便利店咧，隔篱就停咗架咧名跑喺度噶啦，系真系嗰啲超跑。嗰次就 send 埋张相俾我哋，佢就我系杜拜 Carrie 啊，香港咧需要好多正能量，你哋可唔可以点唱咧？明天会更好啊，咁样。 哦，咦？ 你有冇印象呢只？ 明天会更好， 系啊。 你唱一句，可能我会识答落去。 天天敲 碎，哦，呢只系明天会更好啊。 如果唔系，你觉得系今天会更强咩？ 唔系啊，将来 系呢 首 咩？系啊， 我听过好多合唱版嗰啲咯。 是 唔 是我哋一齐唱啊？ 我哋头先自己一个人唱咪独唱版咯。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 孤独的走着，大家跟着我摇，高音 吹风不解风情。 佢又弹咗喺后面啦，佢弹到去 CD 柜啊！今次我 成日都话喷麦咧，我惊我笑仲喷得劲，要褪后啲啊！我想答多个都系一样。 答啊答啊答啊！ 另外一定系咪同一个人嚟嘅咧？ 边个啊？ 有时出有个黄丽荷啊， 黄丽荷 系啊，佢都话明天会更好，希望香港回复以前嘅平静同埋和平。其实三位咧都系一样。 哦，唔系呢个愿望谂都好共同嘅， 系 啊，所以大家都会嘅。 呢首歌咧呢排都几多人点啊，叫做 Silly 啊，佢就想点唱 Shine 嘅燕尾蝶。 咁 呢首歌咧都好多咧八十后中意嘅歌嚟噶，原装又好，改编都好啊，都会好记得嘅。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啦，我哋稍后时间咧就会听你嘅电话，你想听嘅吻别啊，明天会更好啊，或者燕尾 之路啊， 或者燕尾蝶吻别我哋啊，我哋都会尽量用我哋嘅口嚟帮你演绎一次噶。1872388，听完12:30新闻之后就听你电话啦。 I miss Long Beach and I miss you, babe. I miss dancing with you the most of all. I miss the bar where the beach boys would go. Dennis's last stop before Kokomo. Those nights were on fire, we couldn't get higher. We didn't know that we had.Nobody wants to before the fall. And I wait instead. Don't leave, I just need a wake up call. And then send papers. The greatest loss of them all.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表示，除了轻铁之外，所有铁路线的车站投入服务，各铁路线亦会维持正常，列车服务会提早在今晚10:00结束，以便工程人员继续余下复修工作。将军澳站是最后一个重开的车站，全个站只是有四部闸机正常运作，港铁加设流动拍卡机，又派员协助乘客朝早运作大致畅顺。港铁表示，要确保乘客可以安全使用车站才可以重开。中大校长段崇智昨晚同学生对话，一名女学生声称在新屋岭被拘留期间曾经遭受警方性暴力。这名女生早上在一个电台节目澄清，她提及自身的经历是在葵涌警署发生，而在新屋岭拘留中心的情况是其他被捕人士的指控。段崇智承诺一星期后发出声明提及警方的暴力，警方深夜发表声明表示非常重视这名女学生的严重指控，会主动联络事主。立法会大楼复修之后，今日朝早举行首次财委会会议，选举政府主席。除了保险界立法会议员陈建波角逐连任财委会主席之外，民主派议员就互相提名同阵营的议员角逐，包括社福界小家津和公民党谭文豪等。会议经过大约一个钟之后，总共产生23名主席候选人，当中只有陈建波属建制派。民主派议员在会议期间亦都有提名陈建波以外的建制派议员角逐主席，包括民建联葛佩凡、工联会麦美娟、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等，但他们都表明不接受提名。香港业余游泳总会宣布，因应近期社会状况和各种不确定因素，决定取消今届维港泳。泳总表示，所有受影响并已经给了并已经缴费的参赛者将会在11月15日获全数退回报名费、行政费和参与水试的费用，亦可以在明日和后日领取选手包留念。而今届入围的泳手参与下届时可以获报名费半价优惠，同时豁免水试和行政费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较多，风势较大同埋稍凉。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71点，升563点，成交金额525.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60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56点，升18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26蚊，升7.2；美团点评87.7，跌3.45；中国平安93蚊，升0.9；友邦保险73.15，升1.45；世药集团15.86，跌0.2；盈富基金27.2，升6毫；港交所237.8，升5.8；建设银行6.14，升0.4；汇丰控股58.9，升1.45；华夏沪深344蚊，升5.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2，日元107.98，瑞士法郎0.998，澳元0.67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04，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9点，升237点。港金现价报13,99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5.17美元，卖出1,495.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清晨的太阳。新鲜出炉菠萝包的香气，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上学上班，路上听到电车的叮叮声，街坊街里倾偈讲笑， 小轮在熟悉的维港穿梭，眼前一片灿烂的灯光， 这里就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努力建立的家，珍惜香港这个家。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相信咧，而家好多家长咧都好关心自己嘅仔女。我自己呢段时间咧都收到好多唔同家长嘅一啲嘅查询，特别同啲仔女咧去讨论呢个社会嘅现象或者社会运动。 信义会资深社工祝永雄， 呢度咧有两点咧想分享俾家长听噶。第一咧，其实你同仔女嘅意见咧系可以有唔同噶。你不一定要完全同意仔女的意见，也同一时间都不要要求仔女要同意你的意见，因为大家的成长背景又不同，经历又不同，所以大家对事件的判断有不同，其实是很正常。第二，青少年的阶段其实做父母最重要就是要去支持他所做的事。当然听到你会觉得很紧张，哇，我怎么支持他做一些非法的事情。当然我不是叫你去支持非法的行动，但当仔女提出一些方案的时候，你先接纳，好吧，我们听一听，好吧，我们谈一谈。就算你有不同意的看法，听完之后你告诉他，我这个看法，但最后仔女，我都尊重你的决定，我相信我小时候教你这么多东西，你会知道的，你会明白的。各位爸爸妈妈，其实你小时候去教他的东西，你的仔女一听十二的，不要担心，也不要怀疑自己小时候教他的东西是没用。这个时候多些支持他，听下他们的说法，大家有啲交流，就算有唔同意嘅时候，接受大家嘅不同，唔需要咧太过分期望嘅仔女咧要喺晒你嗰个嘅方案里边去实行。呢段时候佢最需要嘅就系你嘅支持同埋你嘅关爱。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曾志豪、 黄耀祖、 Chris 梁彦忠， 风骚快活人。 30度气温，相对湿度69%。咁啊，星期五咧嚟到而家呢个点唱时间咧，就1872388，1872388啦。 系系啊，听到大家嘅点唱非常之开心。我头先咧出去客串咗做听电话哥哥。 系啊， 其实我真系几中意，即系好直接就同听众们有一个接触咁。下次你翻你又试下做啊， 系嘛？我头 先佢明明话自己好中意，但系佢就话下次不如你试下做啊。 我想俾个机会佢可以感受一下嘛。我话我做得开心，咁佢你都话即系， 你 譬如夹歌啊、报天气啊呢一啲咧，听电。 電話㗎，係 咪？ 我之前唔係話做過三個月嘅，係啊，我有試過接電話㗎。嗰陣時嗰啲咩誒競猜啲唔知咩答個答案嗰啲咧，我有聽過㗎。 好啊，好嗱，呢一度咧就仲有其他唔同嘅點唱嘅，例如孔子娟啦，就話咧希望咧香港咧可以快啲翻返去以前咁樣平安平靜，係啦，仲有冇咧？ 係跟住有呢個 Carter 嘅，咁咧佢就。嗱，我呢个照读先，因为我唔系好分到佢咁，别几时系个名，几时唔系。佢话祝贺快天喺下个礼拜之前揾翻份工， 系， 因为咧 贺快天啊， 佢我唔知佢祝贺快天啦， 祝贺快天 系嘛， 系 啦，咁因为佢又话下个礼拜但又快咁样咧，我唔知边个位先 系 个名， 系 啦，因为咧佢已经失业咗三个月， 祝贺快啲啊嘛。 祝贺快啲喺下，咁祝贺边个？ 祝贺快啲学自己啦，系咪啊？ 祝自己，咁我真系唔知啦。呢个系啦，但系佢话佢呢个，总之呢个相关嘅人物已经失业咗三个月，好惨。 系啊， 快啲搵到工。 好 啊，加油啊！即系可能咧，而家个市道未系最容易啊。不过我觉得只要有恒心，我哋就会搵得到噶啦，系咪？ 系好啊。咁啊嗱，继续点唱啦，八七二三八八啦。咁啊，我哋而家咧接听听众电话啦，因为究竟咧有几多朋友仔咧有咩打气啊？点？咁唱祝福可以同我哋倾下偈咧，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 ，Hello， 卢太， 我系卢太啊， 卢太你好啊，风骚快活人， 系 点啊，卢太， 你哋三，你哋三，唉，桂花田放假系咪？ 系啊， 系啊， 系， 系咪好唔想话喺度存在啊？ 系咯， 我哋听得好清楚啊，卢太，你听到我哋清唔清楚啊？ 系，我听到你好细声咯， 又好细声啊， 好啊， 我哋叫同事搞搞佢先， 系 ，OK， 好啊， 系咪？ 我见过你哋噶啦， 喺边度啊？ 在你的电台度咯， 哦， 我如果整个嘢食上去噶啦， 哦，即系我哋之前风骚私房菜，我哋有见过面， 系啦， 你嗰阵时系唔 系之前就冇见过，但系咧我入咗去即系抽到，但我唔方便，但系你哋整甜品嗰度咧，即系话成班人喺电台整，即系上去嗰度，我有去过啦， 哦，嗰次你系煮咩嚟？ 整个豆腐蛋糕。 豆腐蛋糕，我記得 豆腐 蛋糕真 系 点样啊？我又真系 啊，记得 OK， 冇，因为我呢个月三日 26号， 咁系啦，因为我仔咧就12月1号， 系 我大仔 Andy， 系 咁咧就恭喜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咁样 你会唔会整个 身体健康咧 豆腐蛋糕俾自己食啊？ 我冇整啦，因为整埋俾我食。 哦，但系又甜甜丝丝啊，呢啲叫做系咪先？ 系多谢你哋啦。 哦，好啊，唔系我哋，不如等我哋同你讲声生日快乐啊，卢太。嗰日嗰阵时又整蛋糕俾我哋食， 真系多谢。 系啦，26号就系你嘅生日啦嘛。有冇啲咩生日愿望啊？咁 我想叶倩文嘅祝福啊。 好啊，叶倩文嘅祝福，睇下搵唔搵得切啊！ 我哋即刻唱咯。徘徊丛林迎着雨， 迎着 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遥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倚你个清泉。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我哋直接要唱 chorus 嗰段嘛。 多谢 啊！过去，系咪即系多少次心乱？ 系啊，总之就祝福千串送晒俾你啦，刘太，开心啊！ 系啊，阿 Chris 又唔识唱呢首祝福啊，真系。 我听过， 咁我好开心啊，打电话同你倾下偈。 好啊，多谢你啦， 好耐冇见你哋啦。 系啊，下次有机会再整啲蛋糕啊、甜品啊。 希望我哋下次都多啲咁样嘅机会。 有机会，你哋再玩再搞咧，我有机会上去玩啊。 好啊，近距离接触啊。 睇我冇彩抽到啦。 系啊，有机会嘅，好唔好？ 多谢刘太， 拜 拜， 拜 拜，好， 拜拜。话说咧，琴日咧系我仔咧嘅农历生日，咁咧其实我 呢啲都有即系跟住。 其实我冇啊，我老婆提我嘅，跟住我仲话吓我系农历生日咁样，咁跟住我就即系同佢讲咯，我就话仔啊，你知唔知一间咧阿妈可能会买个蛋糕俾你，跟住佢又记得佢话，但我未生日，我话你农历生日啦，跟住佢话咁有型啊。佢话系咪有条龙会出嚟噶？因为佢就觉得同音字，跟住我就用咗个最简单嘅方法话佢听。阿仔系农历生日咧，就系系农夫叔叔咧，佢哋记事咧嗰个日历嚟嘅，就同我哋平时嗰啲日历系唔同嘅。 啊，解释得几好啊，都 系咪已经最简单噶啦？ 系啊，系啊， 系啊，所以话系冇一条龙出嚟嘅咁样。 系啊，系啦，咁会有班农夫出嚟同你庆祝晒。 系，系啦，会有农夫同你庆祝嘅，系举高只手， 咁都好开心啊。 系啦，咁跟住佢就得到一个小嘅布甸嗰啲咩芒果布甸。 哦， 但系佢咁细个已经识得讲，佢话点解唔系大蛋糕嚟嘅？我唯有同佢讲，正日先有嘅，农历嗰个细啲 嘅， 系啦，正日嗰啲大啲，农历嗰个细啲啊。咁所以如果你都有啲农历生日嘅朋友， 粒粒皆辛苦啊。 哦，呢个都得，呢个都得啊，真系。好，再听个听众电话，八七二三八八。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喂 ，Chile 妈咪啊？ 喂，系咪我啊？ 系你啊， 你系 Shina 妈咪啊？ 我系 Shina 嘅妈咪啊。 Shina 嘅妈咪， 我喺度 Shina 妈咪点样啊？系啊系啊，点啊 ？Shina 头先读过嘅 Shina。 系啊， 边个 Shina 啊？头先嗰个系讲咩啊？ 希望由 Chris 哥哥读出嘅呢个 Shina 十月十二号。 阿祖啊，我哋出去饮杯茶先啦。 好简单嚟讲 ，Chris 哥哥其实 Shina 应该大过你嘅，因为佢系妈咪嚟嘅。 唔系，佢 Shina 嘅妈咪。 咁咪系咯， 系我 Shina 嘅妈咪。 系咯 ，Shina 就好细个咯。 Shina 咧就细过 Chris 哥哥，应该一。 头先系 Shina， Shina 留言 系 Shina， 我哋即系全家人都中意你，系咪？ 系啊 ，Shina 几多岁啊？咁样妈咪吓。 系咪你逼佢留言噶咋？其实。 no， 我女好中意你嘅 Chris， 系啊， 哇，喂，佢直接嗌 Chris 已经系有啲外母见到细啲 feel 咯， 系咪？唔系呢个佢参照咗，即系唔好哥哥，唔好 uncle 嘛，系啦 ，Chris 啊嘛，好。 头先佢讲咗关键未 up 出嚟，佢就话佢个女就细啊 ，Chris， 跟住就讲唔到落去啦。 一半系咪一半啊？系咪？ 一半， 一半， 系啊，一半，一半，即系依家努力读书啦， 十几岁嘅， 系啊， 努力读书，阿 Chris 会等你噶， 系啊，我会等你，然后继续 一齐去做旅游节目噶， 系 啦，冇错。 哎、 你试下赞下 Chris 三个优点啊！ 哇，好惊啊呢、 這个，靓仔咯， 靓仔， 小鲜肉咯， 小鲜肉， 八个 A 喎，边个攞 啊？阿祖走啦，我哋。走啦， 多谢， 自己 off 啦你。 我受晒先，系多谢，系都唔系嘅，即系努力都可以 走呢个字都讲唔到啊！正所谓千杯酒已喝下去， 千杯酒已喝下去。 系啊，有冇？但系咪即系平时有睇开节目咁样啊？ 有啊，追你啲节目就系。 追 你 咩地方啊？ 头先你讲俾女仔 reject 嗰度，佢都有睇噶。 佢咪好开心啊？ 感受系咯，佢有感受。 佢话即系佢唔系好明点解咁样咯。 唔明啊！ 即系如果佢话我系如果我喺现场，我就唔会咁样 reject 阿 Chris 哥哥咯。佢大我十四岁咁啊？点？ 系咯，我都唔明，我有乜可能嗰时候自己咁样褪走嘅啫？真系起码都讲多两句先啦。 唔系，因为佢觉得嗰个女仔个样好大个。 吓，唔系啊，细个噶，可能镜头面前咧，你知镜相镜 会肥啲噶嘛， 觉得好大个。 哦， 因为我女成日都觉得哥哥系即系好似 grad 咗冇几耐嗰啲咁噶嘛。 系啊，喂，咁你个女会唔会都譬如即系中意周围去旅行啊，有啲冒险精神嗰种咁样噶？ 暂时未有。 佢最远去过边度？咪十四岁去旅行噶咯？ 未就自己去旅行噶？ 可以噶啦。 你讲到冒险精神，咁我哋问下佢阿妈，你有冇冒险精神先啦？咁样 又阿 Shina 妈妈，咁你自己去旅行经验多唔多啊？ 都系一般地方咯， 都系去有南极啊、阿拉斯加嗰啲咁样咯。 南极就唔系我去啦。 系啊 ，Shina 妈咪就梗系话，希望第时有机会咧 ，Chris 哥哥咧就可以带埋我女女，同埋带埋我一齐一家人去旅行，咁就最好啦。 咁就由阿祖哥哥就做赞助嘅， 系啦。 同行唱歌咧就有阿豪哥哥咁样， 领队 系啊，仲可以唱歌添。 我个女咧都系叫阿祖哥哥同豪仔哥哥嘅，放心啦。 傻猪 嚟嘅，诶咁有咩想点唱啊？ 其实讲咗咁耐都未入到正。 入咗正题噶啦，其实而家呢啲副业嚟噶咋， 佢主 有正题就系识阿 Chris 哥哥，我哋点唱咧系副业嚟嘅。系啊，你有冇啲咩闲散嘢想点唱啊？咁样 啊，唔系我收咗我女嘅 order 咧，就要一定点唱嘅。 好，你讲啊。 十月十二号咧就系佢好好好好嘅同学， 系 Elisa 莫王欣如咧生日，咁希望咧阿 Elisa 咧就生日快乐啦。 系。 系咁多啦，咁就努力读书啦，大家都嚟紧希望。 阿莫欣如有冇想听咩歌啊？ 嗰阵再要 repeat 想叫 Chris 哥哥唱生日歌咯。 哦，好嚟唱歌，嚟嚟嚟， 独唱，我扮蜡烛，我扮蜡烛啊， 唱俾 系啦，我扮蜡烛。 Happy birthday to you, birthday, birthday to you, you, you. Happy birthday to Elisa, 蹦极蹦极蹦极蹦极。 Happy birthday to you, 吹蜡烛， 好嘢， 多谢晒。Chris 哥哥，唔该找我条数先啦，生日快乐，巴提钱啊，真系 好， 好嘢，多谢你啦，舒娜妈妈，好啦，拜拜，破咗我哋纪录啊，直接上嚟表白嘅外母上嚟提亲咁滞，真系，仲唔系表白真系， 我哋真系比较少咧，系个女咧真系阴点个妈妈，你记住要打得通个电话嚟点唱， 我哋通常系调转个待遇啊，阿舒娜打上嚟话。阿豪仔啊，阿祖啊，我妈妈好中意你哋噶， 系， 唔系通常我哋都系咁嘅啫， 系啊系啊， 唔系咯，佢又真系啊， 但系奇怪喎，佢自己又唔打，我又叫阿妈， 十四岁翻学啊嘛， 都可以带手机翻学噶，依家都 lunch time 啦， 乖啊嘛佢， 好啦好啦， 你嘅爱又未令到佢为咗你带手机， 又啱， 系咪你要检讨下自己啦， 好啦，继续努力， 咁都攞翻扎沙先真系，喂，再听多个听众电话先，你系边个啊？曾太，你 系 咪曾太？ 系啊， 系曾太。 大家好， 都说快活人。 你好 ，Hello，Hello， 听唔听到啊？ 听到，听清楚， 听到， 系啊。 Hello， 我今日想讲咧，我今日收到 BB 的报告啦，知道他是男仔定女仔啦。 俾我哋估下先， 恭喜晒曾太。 我估咧，如果你不是男仔，就应该是女仔嚟嘅。 系， 一定 我 仲好开心。 阿 Chris， 你又可以估啊？ 系咪 估啊？ 我估我直接啲咯，男仔。 我觉得你 祖哥哥咧， 我估女仔。 哎呀， okay. 打和啊！我哋 我话孖胎， 有男有女。 我就未咁 lucky 有孖胎，我系Chris 哥哥个答案。 男仔， 恭喜晒！ 系啊， 听你嘅语气都觉得好开心，系咪？ 佢而家应该系几多月啊？咁样系咪五个月有冇啊？ 冇啊，而家 三 个 月 哦，三个月咯， 系啊。 咁有冇见到佢好曳咁样咧？遮住自己个姑姑咁样？ 遮住就见唔到。 而家未睇到佢有冇姑姑啊？不过上次去照 ultrasound 就见到佢两只手喐喐下咁样咯。 因为好得意， 同我哋 say hi。 系啊，好得意啊！嗰阵时成日听好多咧，都系话咧话啊诶阿阿太啊，你个小朋友咧好唔想你知道啊，佢只手系咁遮住啊， 系 咁遮住个姑姑，似诶人长蛇十二码咁样咧揞住咧，唔俾你睇到咁样啊，真系。 你两个仔都是这样的， 好像有一个是啊，不过很快就被我确认到他了，真的。 但你有没有想着做些什么？因为外国很兴的，如果知道这个这个 BB 的性别之后会搞一个 party， 就是这样说我要揭露他的性别，可能有个蛋糕切开是蓝色就是男仔，是 这样的 女仔，是啦，你有没有这样的打算呢？ 佢都喺度揭曉咗啦，咁啱。 唔係佢， 我哋幫你安排俾佢， 當係一個儀式咁樣。 我老公未知嘅。 我哋老公， 我哋就可以快過你老公知添啊！覺得自己 好榮幸啊，覺得我哋係。 不過我想睇下佢知道嗰個表情係點啊，個反應係點啊？ 係啊，我哋用翻香港啲特色，又唔好用外國用藍色、紅色。我哋譬如如果見到係男仔嘅。 就有個蘑菇咁樣， 就係啦，有個蘑菇。 點啊？ 咩 事都好定噶嘛，係咪先？ 冬菇俾佢。 係啦，咁如果係女仔嘅話咧，就係 一條生菜咁樣咯，係嘛？ 靚菜啦，因為代表佢啊，係啦。 突然間變咗咁樣，我諗住都 Hello Mimi 就算數喎，開心啲嘛。 蔬菜類啊嘛。 我想問下咧，咁阿曾太，你係咪第一胎啊？呢個？ 系啊，所 以 好开心啊！ 咁而家你有冇已经系即系全天候咧，即系照顾啊吓？ 我而家全天候休息咯，主要系。 哇！你好幸福啊！ 好疲倦，系啊！我系辞咗职之后就发现咗有 B B 啦，跟住就非常好啦， 系咁啱晒喎。 休息啦，系啊，系啊，好开心啊！ 吓，你有冇已经系买晒成屋嗰啲咧？即系嗰啲咩零食啊、酸姜啊、紫姜啊，但虽然未必一定会食噶。 又冇，因为唔中意食嗰啲姜。 你会变噶个口味。 唔系奶奶会好紧张，已经买晒好多嗰啲嘢。 系啊， 奶奶卖燕窝咯。 系啊，买晒好多嗰啲补品啊，由一数到十啊，全部摆晒喺度啫，可能。 咁我直情听到你把声万千宠爱啊！但系自己本身咧有冇同老公倾过咧？啊，如果第一胎咧系生个哥哥先，或者生个姐姐先咁样啊嘛？你哋系因为我成日觉得咧，女仔咧成日会觉得啊，如果我生个女嘅话咧，可以帮佢扮靓啊嘛，所以我就生女咯， 反而我是另一个想法咯。我知道如果生女咧，我老公会锡到佢窿啦，跟住就唔会理我噶啦。所以咧，我 个生仔好啲。 我个 preference 系想生仔嘅，但我老公就好想生女啦。所以 that's why 我就想今晚话俾佢知，睇下佢嗰个样系点样。 你会点同你老公讲啊？你会唔会话咧，老公啊？你咧以后要继续爱我啊！你冇机系啊，你冇机会咧见你嘅前世情人住啦，咁样系啦，下一年先啦，咁样 系啊，我个情人要出嚟先啊！ 喂，我啱啱想话你都唔好因为咁样冷落咗丈夫噃。 哦，咁当然啦，唔会。 你系当然会啦，因为 系咯，佢系敷衍 噶嘛。系啦，哦，当然啦，几次去啲铺贴度，听日再嚟睇过。哦，当然啦，我哋 嗰啲系啊，嗰啲富太咧，嗰啲唉，梗系啦，我又再见， 喂，喂，喂，饮茶，系，好惨噶，我呢啲过来人，我又姓曾噶，话俾你听， 系，系啊， 好惨啊，我嗰两个仔咁啊，完全我冇地位噶啦，已经系。 系咯，你老婆有两个情人添啦。 梗系啦，所以嚟点都要提醒自己。是啦，你要提醒自己，你起码都分翻十分一时间都理下你老公。譬如佢打黑黐，你可以唔使第一下理佢嘅，但系佢打到条鼻涕都黄果树瀑布咁飞出嚟嘅时候， 跟住你就会讲啦，唔好惹到我个仔啊！ 冇错。 唔系咁啊，嗱，有冇谂住依家有个仔啦，又真系满足咗自己啦，就再生多一个女咁样， 之后 一男一女咧咁样咧？ 都想嘅，始终有个伴开心啲啊嘛。 哦，太快啦，而家佢未谂住啊，可能第二个都系仔啦，系咪？ 好好享受，我觉得呢十个月咧，我有好多女仔朋友都会话，即系怀孕咧，真系可能系一生人会经历一次。就算你经历第二次嘅时候咧，第一次嘅经验同第二次系可以好唔同嘅， 争好远。 所以好好享受呢十个月啊，万千宠爱嘅曾太啊嘛。 你中间你不停可以打嚟咧 ，keep 住 update 下我哋咧。 好好，我哋都想知啊。 譬如你老公。 冇嘢做 系啊，譬如你老公俾你诶压迫嘅情况啦，你得到宠幸嘅情况啦，都可以打嚟 压迫佢噶。 唔系你唔理佢啊嘛，系啊，喂，到时欢迎打嚟，真系边个好乖啊？ 咁赞下佢啦，你系啊，你点唱？你讲啲即系爱嘅说话俾你老公 听啦，曾生 听啦， 系咯。 好啦， 好委屈啊，真系好勉强真系，哎呀， 你时间交俾你啊， 好。好啦，老公，多谢你呢几个月，知道有 BB 之后呢就好紧张我啦，好承担啦，做晒啲家务啦，又唔俾我擒高擒低啦，叫我多啲休息啦。虽然知道呢段时间你一个人做嘢，好心理压力都好大，但系我会一路支持你噶，每日都加油努力，赚多啲奶粉钱啊！ 好啦，多谢晒你，就打嚟咯，记住 支持佢赚钱。 好啦，拜 拜， 真 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毕业作变成派台作，对得住乡亲父老啦啩。 仍然每晚静候，秋生过也只可撑到达旦，遥遥万里再会之际，竟怕最后被解散，无缘厮守只可习惯，谁后悔情愿贪得中莫赞，能做你身边的某位木兰。 Judas 喺一次偶然嘅机会之下听到呢一首歌，经介绍之下咧认识咗作曲人 Lillian， 知道呢一首咧就系对方嘅毕业作嚟嘅，于是佢就邀请对方合作，重新演绎呢首作品。 仍然自弃再等你。 作曲 Lillian Zhu， 填词曾瑞希，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罗海玲《木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挡刀子角落，令我声动容。名利俗的梦，依托争斗中心血送，方觉痛。壮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错谁，得某某赞许。伟答嘴多有趣，听两句。丧命徒劳莫须有罪，我生与死无人挂虑。但下成全赞琐碎，得某某赞许，金掌之举。 啊，阿桑啊 ，The Hurst 噶，我哋听下电话旁边你系边个 ？Hello Hello， 喂，系你啦， 喂， 系你啦， 系你好啊 ，Hello， 我系 Kitty，Kitty，Hello Kitty 你好， 请点唱？ 系你三位主持人好， 你 好啊， 有咩想讲咧？有咩点唱咧？ 今日系我同我先生结婚35周年啊！ 哇，咁耐啦，已经35啦， 恭喜晒！ 三十五有冇个名嘅？即系乜分？ 有噶，有噶，有噶。 年年都有噶，不过唔即系噏出嚟。 我哋就会话系一个甜蜜嘅婚啦。 系啊， 甜蜜婚姻。 时间交俾你，有啲咩想同你老公讲咧？ 想同我老公讲，佢成日都话咧，我呢一世人咧最做得最啱嘅事咧就系嫁到俾佢咯。咁我都可以咁同佢讲啦。希望佢身体健康啦，继续照顾我啦。傻事佢系35年前做咗噶啦，一路傻落去啦。 最傻系有冇点样做啲咩送俾你呀、啊、或者点样锡你发啫？ 佢系一个一啲都唔浪漫嘅人嚟噶喎。 系啊，但系佢话佢好傻咯，佢已经中咗头埋佢。 系啊，佢话我最叻就系嫁到俾佢嘛。 系 咁，系咪呢个系佢嘅傻事咯？ 咁佢最大嘅优点，你讲一个得唔得？一个。 好顾家咯。 哦，哇，呢个 够啦，顶十个。 好肯做家务咯，我屋企煮饭啊，揸车接送都系佢咯。 系啊，好啊，听到都开心， 甜到流啦已经。 系啊，希望你哋呢个35年婚姻咧就更加甜蜜落去，好嘛？ 永远幸福 快乐， 拜拜。 Thank you， 拜拜。节目时间啊，未到尾声咯，我哋好似嗰啲节目咁样咧，好多谢我哋嘅来宾啊 ，Chris 啊，有咩感想想讲啊？ 为前辈俾机会去学嘢啊！ 前辈喎，即刻 冇问题啊，系啊，前辈冇问题嘅， 系啊， 可能我哋年纪细，但系辈份高咧， 祖哥哥 系啊， 我哋都好多谢你啊，之后咧再喺一封 show 度同阿 Chris 一齐见面啊吓， 好，拜拜， 好，咁啊时间差唔多啦， 好啊， 拜拜。